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19度嘅气温啊，咁啊19度，咁啊相对湿度75%，咁啊今日已经系2023年嘅11月14日嘅，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农历嘅10月初二，咁啊希望咧各位听众喺今日吓，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咧继续咧就系加把劲啦，咁啊今日有少凉意嘅，咁都唔好咧就赖床赖得太犀利啦吓，赖床嘅话一两分钟好啦，咁啊亦都要起身。工作同埋咧就做好自己嘅本分。你哋好啊，咁啊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6:00嘅时间，先有白权老小白喺度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开心快乐其实系极度重要。人呢喺开心嘅时候，嗱会分泌出一种嘅物质。呢种荷尔蒙呢原来可以杀死我哋 90% 嘅癌细胞㗎喎。所以啲人成日都话譬如歌仔啦唱个屈到病。我哋都好努力去到赚钱。赚钱呢就可能会去到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例如周游列国去旅行。或者食一啲自己喜欢嘅食物都係需要用金钱㗎。好啦。不过有啲人呢就因为太过劳累。去到谂住赚钱，咁啊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就坏咗。于是乎佢哋赚钱嘅时间咧，就系用嚟买药啦，或者医疗上边。所以当你知道原来喺我哋嘅身体入边，自己都已经咧会因为快乐而生产一啲嘅荷尔蒙，会杀90% 嘅癌细胞嘅话，你又会点谂咧？再经济啲咁谂嘅话，其实原来我哋自己身体嘅心态。已经是价值百万的了，因为它令到我们不需要去到买一些药物啊，在医疗上面。即俗语都有说活着就是胜利，赚钱呢其实只不过是一场的游戏，健康才是我们的目的的。有健康我们就可以找到呢就是生活上面的节奏，快乐也都随之而来。有时候可能简单一点，糊涂少少，开心少少。咁我哋有句说话叫做喺风雨里面做大人，阳光里面做小孩子。生活呢每一日你都应该有个心态，就是原来今日呢一日又系赚咗㗎啦，今日又系一个嘅特别嘅日子。咁样嘅心态就可以令到自己幸福过你嘅每一日。你嘅幸福之替又系点样呢？你幸福嘅格言又系点样嘅呢？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世界流动，失落之处。 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重。 呢首作品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歌曲，叫做《幸福摩天轮》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齐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咁我哋望一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早晚系稍凉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晚亦都系稍凉噶。啊，本周后期北风咧就会增强啦，咁啊阳光充沛，以及咧就非常干燥。啊，早上嘅温度下降至到17度左右，咁啊明天会更加清凉噶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早上嚟嘅。空气方面就唔使担心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噶。啊，寻日睇新闻报道咧，都有见到几多就系一啲地方咧，原来佢哋嗰啲空气真系相当之差啊！咁啊，全球十大空气污染差嘅地方咧，即系我自己就谂起都惊，亦都咧就庆幸自己咧就身处于香港，一空气咧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好嘅。好啦，真系揭揭报纸咯，咁啊见到有一名嘅65岁妇人啊，咁啊进食咧就由印度带翻嚟香港嘅自制蜂蜜之后啦，咁啊呕吐同埋神志不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啊，其后咧就证实咧就一个叫做狂蜜病中毒噶。啊，调查显示咧就由一种叫做啊七木毒素引致噶。卫生防护中心亦都话到啊，进食咧就有含呢一种嘅毒素嘅蜂蜜咧，可以令到喉咙咧有烧灼嘅感觉。啊，并且建议咧就抌咗佢啦。啊，或者咧就系、是、如果带有苦味或者即系涩味嘅蜂蜜咧，都要抌咗佢啦。咁啊，见到呢个咧就喺寻日公布噶，咁啊话到一名嘅女子啦，咁佢食咗呢啲蜂蜜大概1个钟头之后咧，咁啊出现一啲嘅症状啦，包括咧就系呕吐啦、神志不清、低血压同埋咧就心率下跌嘅等等病症啊。咁佢送咗去医院嗰度啦，咁啊而家就情况稳定嘅，咁啊亦都列咗做一个咧就叫做狂蜜病中毒个案。好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建议市民咧就采取一啲嘅措施，去到防止呢一个事情发生啊。第一，当然咧就系可靠嘅 即如果你要食蜂蜜嘅话，搵一个可靠来源，或者咧就系养蜂场咧去到购买蜂蜜。好啦，仲有咧就系即刻咧要抌咗一啲带有苦味嘅蜂蜜啊！明明是甜的嘛，但它竟然带有苦味或者涩味的蜂蜜，因为进食含有这种毒素的蜂蜜可以令到我们喉咙刚才提及过，有一个就是灼热的感觉的。好了，另外就是特别注意就是譬如印度、尼泊尔甚至乎就是土耳其黑海地区出产的蜂蜜，这些地方的蜂蜜要特别多加留意，因为这些地区里面的蜂蜜曾经引致就是这种毒素相关的中毒个案的。所以就各位如果选购蜂蜜的时间，第一去找一些就是信誉良好的商店，另外自己就再望一望那个的产地的来源。好了，都看完了，咁如果自己进食嘅时间咧，咁啊留意翻有冇啲不良嘅症状出咗出嚟，冇嘅话咧，咁就可以安心食用啦。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作品来自李幸毅 Jenny 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了好了，来到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那些、果皮有什么用。其中果皮呢就是、我们那些、骨子那些金桔那些的果皮、大家都知道啦， 佢啊非常之多用途嘅。咁我哋今日咧就歸納咗少少，好啦。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含有呢啲叫做骨子嘅特別氣味，如果你將佢浸水嘅話咧，咩特別氣味咧就可以用嚟噴下嗰啲植物嘅，噴下嗰啲植物咧，咁啊亦都會除咗有呢一種嘅味道之外啦，咁啊亦都會好香啊，咁啊甚至乎咧可以防止咧就係呢一啲嘅叫蟲害啊嚇，咁啊都係相當之好噶，咁啊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好啦。另外咧就係佢入邊啊，由於咧就含有好豐富嘅營養素，咁你試下用水咧，可以浸佢一兩日先啦。浸佢一兩日咧，咁亦都係一個好好花嘅營養液嚟嘅。咁就算你唔噴佢嗰個葉啦，亦都可以試下咧就咁倒落去嗰個泥土嗰度啊嚇。咁你發覺咧種出嚟嘅植物，佢哋嘅葉面咧係比較上光鮮同埋靚嘅噃，咁所以咧就綠油油一片，相當之好。好啦，另外仲有啲咩特別嘅用途呢？今日都有㗎喎，亦都可以呢就係我嚟做下一啲，就將佢剪成一條條絲先啦，一條條絲細細件嘅，就攞個兜仔裝起佢，跟住就加兩羹呢一個嘅梳打粉。好啦，加咗梳打粉之後你就倒水啦，然後冚蓋，冚咗蓋之後呢，你就可以喺雪櫃嗰度呢就大概冷藏佢一個星期，冷藏咗一個星期之後咧，跟住佢就會變成咧就非常之好嘅洗潔精啦。咁攞出嚟洗碗啊，各樣嘢咧，你都可以覺得又香噴噴啦，又唔會傷害自己隻手、啊。好啦，仲有其他嘅用途嘅。第三個用途咧，就將佢就搣咗佢之後咧，一片片啦，加幾片嘅生姜，咁啊加咗幾片生姜就煮啦，煮佢十分鐘就撈咗個生姜。同埋呢一個嘅皮啦，果皮出嚟之後咧，咁就再加30克嘅紅糖，就再加50克嗰啲叫做白涼粉啦嚇，咁然後咧就倒喺個碗嗰度，跟住咧自己就再加多少少果肉啦，跟住咧就可以分開咧就一碗碗細碗嘅去到擺噶咯，然後就可以做成一個咧凝固咗之後啊，擺雪櫃之後凝固咗之後就做成呢個晶瑩剔透嘅。嗰啲果冻啦，咁所以咧呢啲嘅果皮咧都非常之多唔同嘅用处嘅，千祈就唔好食完之后咧就咁抌咗佢啊！咁多唔同嘅用处嘅话，甚至乎整埋甜品嘅话，的而且确系令到人哋有一种幸福快乐嘅感觉嘅。早晨嘅时间6:26，幸福快乐就啱啦，佢系 J 风啊。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导，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 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 一首歌嚟自《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佢系自己作曲 ，J 风冯允谦。就嗰度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除咗有白元浩喺度之外 ，Vicky 都翻嚟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美国财长耶伦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环球经济的中心，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活力意味着他们采取的行动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他说，当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寻求实现开放、充满活力、具韧性和和平的亚太地区这个共同愿景时，协调和合作十分重要，而金融和财政政策将是最有效力的工具。耶伦又说，亚太经合组织需要透过增加劳动力供应、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采取可持续并减少不平等的方式，进一步改善长期的经济前景。另外亦需要走上一条可持续成长的道路，以保护地球，同时为经济提供成长所需的清洁能源，同埋需要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创新，同时维护安全的金融城市，同时维护安全的金融市场。加沙卫生部门表示，由于燃料短缺和战斗激烈，加沙北部的医院已经无法运作，而加沙最大的希法医院内死亡人数亦不断上升，周末以来已经有至少34名病人死亡，包括7名婴儿。希法医院人员说，以军坦克已经抵达医院的大门口，医院已经被全面封锁，应该有人制止这种行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加沙事务负责人说，由于燃料不获准进入加沙，在短缺的情况下，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将在未来48小时内陷入停顿。另一方面，以军表示，海军水下任务部队在加沙海域发现几十件武器和军事装备，包括爆炸装置、充气船等，怀疑这些装备很可能是哈马斯上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突袭时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带领职员默哀一分钟，悼念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中殉职的联合国人员。古特雷斯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冲突发生以来，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已经有超过100名工作人员丧生，是短时间内联合国援助人员在冲突中丧生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除了联合国总部之外，联合国在全球各地机构亦先后举行默哀仪式并下半旗致哀。不过在加沙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就继续如常悬挂联合国旗帜，负责人说是要显示他们仍然支持和服务加沙民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听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7度左右。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车心梅，四十年来我演出过很多广播剧的女主角，透过鲜明立体的演绎，经历了无数人生喜乐，我好开心，亦都好受用。希望你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同埋心情疗愈，享受美好人生。车心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九十五， 联系香港。 喂 ，Alison， 有冇兴趣睇演唱会啊？ 好啊，系咪你请先？ 冇问题。只要你在投票日投五号候选人咪得咯。 波声，知唔知任何人向选民提供利益、飲食或娱乐去收买选票是违法噶？我会珍惜手上神圣的一票，同廉署携手维护廉洁选举。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号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Vicky 咧都翻到嚟直播室里面啦。而家系6:37，今日嘅气温咧就系19度，相对湿度73%。凉啊凉啊凉啊！我今朝出嚟嘅时候都着咗两件褛啊。唔知小白今朝翻工嘅时候又着咗几多衫咧？小白早晨， 早晨啊，同平时一样咯。系啊，我觉得好舒服。 都系 T 恤加一件褛， 一件褛啦，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是不是很怕冷的、 哦、 所以在香港呢我就一去到夏天的时候呢我就很辛苦、 哦、 因为是的我是很怕热的人来的少少热我都搞不掂的 我都怕热但是呢、 你怕热又怕冷嘛 两样都怕，但系如果你要俾我选择嘅话咧，我会中意冬天多啲嘅、 哦， 我会中意凉啲嘅。 我自己就算喺有雪，香港冇雪啦，但有雪地嘅地方咧，我都喜欢嗰种嘅温度同埋可以出去跑步啊咁样，系、 哦、 我觉得好舒服啊。 系啊，我琴日放咗工之后咧，你有去跑山啦，我见到我都有去行山， 哦、 我都带咗我两只狗去行山。一去到凉凉地嘅天气咧，啊就会好想、啊、不如出下户外啦咁样、 嗯， 因为夏天你。真的很热啊嘛，有阵时咁就会不想出啦。但系一天气一凉翻咧，就觉得哇，我是要适合去出翻去，要同大自然结合一下啦咁样。 哦，系啊，我寻日都走咗转啦，咁啊亦都即系跑埋翻屋企算啦。车都不想搭啊！ 我都是行上山，因为在我附近屋企附近嘅啫，行、 啊、 过去再行翻屋企咁样咯。跟住之后翻屋企，仲要同两只狗狗冲完凉，跟住就即刻揾今日嘅嘢啦。今日咧要同大家咧讲下一啲俗语，唔、 啊、 知道小白 知唔知道究竟咧乜嘢系穿煲爆煲咧？ 穿煲爆煲啊，咪即系 有冇听过 啊？件事俾人揭穿咗啊！ 系啦，揭穿咗就系会穿煲啦。 系啦系啦， 咁爆煲又知唔知咧？ 爆煲咪即系呢件事已经负荷唔到啦，已经过咗个界限咁样咯。 系啦，咁你又知唔知点解会用个煲字嚟到去形容啊？ 因为煮嘢啊嘛，系嘛？ 煮咩？ 煮咩就唔知道，通常都系煮嘢噶咯。 系啊， 喺个镬个煮嘢啊咁样。 啱啦，系关于煮食嘅器具嘅。其实以前咧，瓦煲啊吓，瓦煲咧系好常见嘅煮食器具嚟嘅。咁、但系佢有个缺点噶，就系唔襟用，即系用得唔耐嘅。其实我最近咧自己喺屋企买咗个烧烤二手卖嘅烧烤炉啦，我都喺度谂紧，哇，我都想买翻个瓦煲咧，试下煲下呢个煲仔饭。冬天啊嘛，自己买啲饭啦，买啲腊肠、腊肉咁样摆落去。 佢迟啲咧会有快餐店一定出嗰啲煲仔饭嘅， 系 佢有送煲系列噶嘛？ 系咩？ 实有啦。 哇！你又帮我悭咗笔啦，咁等我留意一下先。 你唔 turn back 翻俾佢嘅，咁你咪攞个煲咯。你攞你 turn back 翻俾佢，咪唔知攞翻几多钱咁嘅。 哦，系咩？我呢个真系唔知道、 啊。实有啦，年年都有噶啦，而家。 哦，因为我自己屋企咧煮嘢食咧系电磁炉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即系用到明火啊嘛。咁、但系天台嗰度咧，村屋天台咧就买咗个烧烤炉嘅时候咧，都可以买下个呢个瓦煲嚟到煲下。啲煲仔饭啊，冬天咧就啱食啊嘛，系啦，咁我啱啱就讲咧就系瓦煲咧就系以前嘅食用器具啦，咁但系咧唯一一个缺点咧就用得唔耐嘅，咁咧好容易咧就烂噶啦，即系用耐咗，用耐咗就好容易烂噶啦。咁如果要买一个新咧，以前嘅人就唔会咁容易买一个新啦，即系大家就会啊睇下可唔可以维修一下，又或者用得佢襟耐啲啊。咁原来咧呢啲瓦煲咧都要开煲噶、哦。知唔知啊？ 我知啊， 即系嗰啲锅咧要开锅噶嘛、 啊啊啊， 原来瓦煲咧都要开煲噶、 啊， 咁仲要开煲嘅时候咧，就系、是、要帮佢咧，即系开完煲之后咧，就要令到佢受热，咁样，咁样好容易咧受热咧就会爆煲啦，即系当如果你每一次个瓦煲吸水吸得太多嘅时候，因为瓦煲系会吸水噶嘛，咁瓦煲吸水吸得太多嘅时候就好容易会爆煲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进行一个开煲仪式，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爆煲，咁爆煲咧就系咁样嚟噶啦，原来咧就系话容易穿崩啊，系啦，咁慢慢穿煲同爆煲咧就被大家誉为系讲大话咁样啦， 哦， 咁你有冇听过掟煲同埋箍煲啊？ 掟煲咪即系分手啦，箍煲咪即系破镜重圆咯。 系啦，咁又知唔知点解嚟啊？ 又系同个煲有关嘅咯。 又系继续同呢一个瓦煲有关嘅啦。咁头先咧就有讲过啦，瓦煲咧对每一个家庭嚟讲系好重要噶嘛。咁但系咧唔会咁容易咧就系、是、去掟烂咁样啦。咁所以如果后来咧。即系掟煲嘅话咧，就被人哋形容为一段恋情。佢哋嘅情侣要终止个关系，就系掟煲啦，唔要啦，掟煲啦咁样。 掟煲啦， 系啦。咁但系以前啲人咧， 掟煲废嘅成日啲人话 吓， 你冇听过咩？ 冇、啊， 搞错啊！ 几钱啊？ 咪自己襟嘅咋？ 即系分手都要俾钱啊？ 系啊，分手都要俾钱噶。 点解分手要俾钱呢？ 野蛮咯、啊，啲人系啊，就系咁嘅咋。 吓，咁都得 诶。 即系譬如我之前同你食饭 A A 制，跟住然之后就计翻条数咁样嗰啲啊？ 唔系，即系话咁同你拍咗拖咁耐啦，嗱呢、這个我送过咩俾你，嗰、那个俾过你，嗱你要俾翻呢啲钱我咁样。 喂，讲开呢个位，我有听过啲朋友讲咧，就系、是、我想问一下你意见嘅就系、是，有啲男士啊或者女士啦，双方拍拖嘅时候咧，咪、会送礼物俾对方嘅。当你哋分咗手之后，你又会唔会问 翻 佢 咯？ 系啦，我都唔会啊。点解会有啲人会觉得？ 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啊嘛。 其实都送咗出去啦，攞翻嚟都冇意思啦，系咪啊？ 系噶。 系咯，所以 攞翻嚟，可能有啲人咧，我系对住佢，我系抌心噶啦，我咧佢放咗佢变钱咁样咯。 咁你以前都有请过去食饭啦，你唔问佢攞翻嚟呕翻啲嘢， 咁计唔到冇办法啦，计到嗰啲佢哋咪会计咯。 我觉得做人大方啲嘅，反正你哋真系相爱过啊嘛，系咪？好啦，讲埋呢个啦，就系箍煲啦。点解有箍煲呢？以前啲人咧就系好锡嘢嘅，所有嘢咧都系即系唔用到真系烂嗰一刻咧，佢都唔会抌嘅。咁所以以前咧呢啲瓦煲咧，同埋越用越好噶嘛。咁所以就会揾一啲师傅咧嚟到去箍煲啦。我唔知道小白有冇见过，因为我以前嫲嫲屋企系有。好多呢啲大瓦煲，我真系有见过啲瓦煲嘅。 讲直铁线咁样噶嘛？ 系啦，就好似一个我哋平时喺街边嗰啲士多铺见到嗰啲

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早夜晚都会比较凉啲噶，而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是11月14号，继续有残艺课导师 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啊 ，Catherine， 我想问一下，我代我个朋友问嘅，就系 唔系我朋友问， 系啦，唔系我，即系其实抹茶同绿茶。经常咧都好似好难分嘅，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分呢？ 首先咧，抹茶咧其实就系绿茶嘅一种嚟嘅，不过咧绿茶咧又唔一定系抹茶嚟嘅。咁而家市面上咧有好多啊声称自己系抹茶雪糕啊，或者系啊用抹茶做嘅调饮啊。咁咧真正嘅抹茶咧，其实个要求都几高噶。系啦，首先咧佢喺制作上啦，之前提过啦，啲茶树咧要遮阴咧，咁等佢生长嘅时候咧系会嗰个苦涩度比较低啲啦。咁所以佢嘅工序系非常之繁复啦。咁出嚟嘅茶咧，经历咗蒸青之后啦，再去咧剪茶，将佢整碎佢。仲要咧，我哋唔用啲硬嗰啲叶脉啊、茎部啊，全部要攞走晒，净系用最嫩嘅叶肉再去磨粉嘅。咁、但系咧，抹茶咧讲紧系100% 系纯天然啦。咁你饮茶咧，就咁用茶叶去冲，譬如绿茶，我就咁用茶叶去冲。 系， 其实好多嘢喺个茶叶入边系吸收唔到。冲唔到出嚟啊！佢唔溶喺水啊啲营养， 所以有啲味都系啊， 系啦，味又系啦，佢个营养成分都系啦。但系抹茶咧，你系将成块叶磨咗粉，你加咗水吞落肚，咁所以咧佢嘅好处咧系大大被放大嘅。但系咧，如果你话啊，真系譬如我哋有啲系曲奇饼咁样，咁有时如果你唔系真系用好靓嘅抹茶粉咧，嗰啲只能够叫绿茶粉啦。 其实坊间有好多即系整蛋糕啊、整曲奇啊，你都要了解一下个成分，究竟佢系咪足够有抹茶嗰个味道？ 系啊，同埋你谂下，如果你成块叶食咗落肚咧，你必须要有机啊！即系如果你落农药嘅话，咁你咪食埋啲农药落肚咯。 系 系啊，但系因为如果你系冲泡咧，即系呢个讲开又讲啦，所以嚟一提。譬如有啲好多人担心，哎、我饮茶会唔会饮埋啲农药落肚噶？ 系啦，冇谂过，但系 呢个其实都重要噶。系啦，嗱，抹茶咧一定要有机，因为你食咗块叶啊。但系其实咧，茶叶用嘅农药咧，佢同水果啊、蔬菜用嘅农药唔同。它是不溶于水的、不溶于水是啦，它脂溶性的。所以呢理论上呢，如果你不是吃那块茶叶呢，就这样冲出来呢，是、水是浸不出那些农药出来的。 哦，它就会keep 住留翻喺塊葉入邊，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咁其實而家就算係國內啦、海外啦、台灣啊，好多做茶嘅行業，佢哋對於農藥嘅管制都係有佢嘅好高嘅要求嘅。 嗱，我自己咧都會有食過呢個抹茶嘅雪糕啦，因為有好多坊間太多抹茶嘅甜品啦。我自己咧就唔系咁喜欢咧牛奶味咁重嘅，我就中意咧佢有啲甘甘地嘅味。咁所以可唔可以形容真正嘅抹茶系有甘嘅味嘅咧？ 其实咧好睇佢哋每一个制作抹茶嘅茶农咧，佢哋啲技术咧都会有啲唔同噶。即系我自己试过好多唔同牌子咧，都真系咧会系差异性好大噶。系、啦，有啲系真系甘醇啲啦，低档啲可能会带少少苦涩味，唔知系咪我冲得唔好啊？咁但系咧有啲咧，哇！真的冲完出来好像喝奶那麼 creamy， 但明明是没有加奶的，是就绿茶的。 哦，那所以真的是看本身那块叶的成分。 叶的成分 是怎样制作。 怎样制作啦，譬如为什么宇治绿茶这么出名 呢？ 是啦，因为以前京都是文化的汇聚嘛，而它很近的宇治它的霧气很多。咁、咧有霧嘅時候咧，又係可以幫助嗰個茶葉生長。咁所以咧，宇治嘅綠茶亦都係非常之有名嘅。 咁宇治抹茶又同其他本身其他地方嘅抹茶又唔同噶咯喎，係咪？ 係啊，譬如靜江出品嘅又唔同啦。其實飲茶好似飲紅酒咁樣嘅，係啊。你諗下法國紅酒同澳洲紅酒都唔同味啦， 都係睇天氣同埋環境。 係啦、我哋個土壤啦、海拔啦、雨量啦、太陽量，所有嘢都會影響嗰個茶嘅。 咁抹茶會唔會有啲乜嘢歷史㗎？ 抹茶咧，之前我哋有讲过咧，其实咧喺僧侣里面开始去流行起嚟啦。咁、之后咧，佢哋好多名门望族咧，佢哋会专系请一啲茶艺嘅达人咧，去帮佢去冲茶噶。 哦，即系唔系自己冲？ 唔系自己冲噶， 佢冇收养。 细声啲， 细声啲，系啦，因为佢， 但系佢中意欣赏嗰个过程， 系啊，成个过程啦，咁、系 好似艺术品咁样， 好讲究噶。咁、连个茶碗咧都好讲究，都系个艺术品啦。所以佢嘅器具唔系好多啊。咁、譬如个主人家咧整好咗个抹茶之后咧，佢 pass 咗俾你啦。咁佢會將圖案嗰邊咧向住客人，你攞住個碗，圖案咪向住你自己啦。 係， 咁你唔好就咁飲喎，因為咧就咁飲你可能整污咗個圖案咯。 哦， 所以你就要將個碗咧，我哋係轉 有冇話順時針定係逆時針㗎？ 順時針係啦，個本身圖案向住你嘅，你就順時針轉兩下，轉到圖案啱啱喺左手邊。 哦， 系啦，咁你咧就左手托住个茶碗底啦，右手攞住个边啦，就咁样饮咯。咁、我哋通常薄茶咧就要饮晒。系啦，浓茶就唔使嘅，因为太 浓啦， 太浓啦，系啦，可以饮晒嘅。咁我哋饮完啦，跟住咧就可以抹翻，即系用手咁样抹抹个边缘啦，再将个图案咧向翻嗰个主人家，就欣赏咗个茶碗之后咧，就还翻个茶碗俾客人啦。 嗯，咁嗱，以前嘅人咧就系中意饮抹茶啦，系咪？咁点解而家会将抹茶变成好似无论饼干、蛋糕，甚至系唔同坊间朱古力都好，都会有抹茶味？其实佢系点样发展到而家加入咗咁多甜品入边嘅？ 我哋话药食同源，本身茶系药用噶嘛，咁、但系咧，因为我哋亦都会将佢加入食品入边，好似你煲汤，你都可能会整啲中药材落去煲汤啦， 系 系咪啊？咁日本人咧，当然佢更加会更前卫一啲啦，咁将呢一啲西式嘅文化啦，因为佢嘅地方都好特别嘅，佢后来咧点解？和果子要叫和果子呢，其实本身佢要果子嘅啫。 咁点解要叫和呢？ 因为呢后来呢有啲西方传入嚟，外国传入嚟嘅洋果子，即係洋人嘅果子。咁佢为咗区别呢一个西方嘅果子同原本嘅果子呢，果子前面加个和字啦。 哦， 就好似和食咁样啦，咁就变咗和果子啦、 明白。咁所以点解我哋有阵时去日本见到係洋果子，或者见到有啲和果子就係咁解啦。 就可以分辨到啦、 明白。其实抹茶呢係粉状嚟㗎嘛，係咪？咁我哋可能会买返屋企冲茶啦，又或者係攞嚟整甜品啦、其实我想问啲粉末呢，一包包有冇啊？其实一般啲抹茶粉系可以放几耐，又应该放翻喺一啲阴凉嘅地方咧？ 抹茶头先提到都系绿茶嘅一种咧，所以咧都系要冷藏去储存噶、不过咧处理嘅时候咧都有 即系放喺雪柜， 系啦，放喺雪柜嘅，咁一定要密封啦，放喺雪柜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你心急咧喺雪柜攞出嚟就即刻打开就冲噶啦嘛，系咪？咁咧嘅时候咧，嗰啲水气就好容易入咗去个茶粉入边。系啦，所以咧你要挤喺常温挤一阵。跟住咧，等佢啲水氣散咗啦，我哋先至開，咁就冇咁容易受到影響啦。同埋擠翻入雪櫃嘅時候咧，如果你冇密封咧，佢好易吸味嘅。咁、譬如我哋雪櫃咧有啲豉油雞味啊、雪櫃味啊，咁就吸曬落去個茶粉度就死啦。咁同埋咧唔好曬到佢啦。咁因為咧綠茶粉咧一開始咧新鮮嗰陣咧係好鮮豔嘅綠色嘅。係啦，但係擠耐咗咧，你會覺得佢有啲灰灰白白咧，係暗啞咗咧就唔好飲噶啦。咁同埋咧，你就算我嚟即系点茶嘅时候咧，你都唔系好点到啲泡出嚟嘅、就系因为个绿茶粉唔新鲜咯。 哦，因为有水气啦，就 系啦，可能佢会氧化咗咯，有水气会加速佢氧化咯。甚至乎咧，有啲小贴士俾大家啦。如果咧你想你点嗰个绿茶点得更加好咧，你可以尝试咧揾个过筛。就好似你整蛋糕咧、你啲 篩一篩佢先， 係啦，你啲面粉都要篩一篩㗎。咁綠茶粉咧都可以做呢個步驟嘅，因為佢有時候咧佢會形成一啲細嘅粒粒咧，咁、你將佢過咗篩咧，點個茶就會更加滑咯。 咁嗱，我哋而家就話可以有雪櫃嚟到去儲存呢一啲抹茶粉。咁以前嘅日本人佢哋冇雪櫃係點樣儲存嘅咧？ 嗱咁咧， 定係全部都係新鮮㗎？ 嗱，咁所以咧，譬如抹茶粉咧，佢唔會即刻全部磨曬粉嘅，係啦，佢有啲咧，佢會一開始咧仲係剪茶，即係已經蒸好咗，仲係茶葉嘅形狀啦，但已經分咗類啦，佢都會係擠入埋一邊先嘅。到咧，我哋真係要飲嘅時候咧，先再用個石扣啦，即係嗰啲石磨嗰啲，係啦係啦，咁就磨嗰個茶粉。咁所以你哋買綠茶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就唔好哇見到好瘋狂咁啊買啦買好多啊，咁你翻到屋企其實飲唔切咧就曬曬。 受潮， 系 啊，又会潮晒， 系啊，八个月内要饮啦。 咁有冇话其实咧，我哋去饮用抹茶嘅时候，有冇啲乜嘢特别要注意嘅地方？大家都唔好净系挂住啊，好似好兴最近，我日日都饮先咁样。 咁其實咧，你知唔知咧乜嘢超級食物啊？ 唔知喎。 嗱，綠茶咧其實都係一種超級食物咧，就代表咧佢營養非常之豐富喎， 即係健康啲嘅。 健康啊，係啊，即係譬如牛油果啊，佢哋奇亞籽啦，好多嘅 omega 3啦，藜麥啦，同埋西蘭花啦，其實都係超級食物嚟㗎。咁譬如咧講緊茶葉嗰、那個抹茶入邊咧，佢有超級多嘅抗氧化成分咧，咁比普通綠茶咧抗氧化成分更加多。咁我哋亦都係可以抗過敏啦，就係綠茶咧，佢入邊非常之多嘅內含物質咧，係可以抗氧化咧。咁對於咧我哋嘅血管功能非常之好啦，皮膚又係好啦。咁譬如如果你有過敏嘅話咧，綠茶咧都有一個抗過敏嘅能力喺度嘅。尤其是因為佢入邊有好多嘅兒茶素啦，營養成分實在太多啦。不過咧，西方嗰套咧，有時候又同中醫嗰套咧 有啲分別， 係啊，有啲分別噶。嗱，如果你喺 scientific 嘅角度睇咧，佢的而且確咧係好有營養，係啦。不過咧，我去睇中醫嘅時候咧，因為咧我係比較寒底嘅個人，咁咧佢就千叮萬囑咧就話你一定唔可以飲綠茶，係啦。咁所以咧，咁睇下你順便套啦，即係都要平衡咯。我自己就覺得。 我記得咧就係 Catherine 講過，無論飲啲咩茶都好，你個身體會自然話俾你聽噶啦。所以我哋都係聽翻自己嘅身體，話俾你聽今日適合飲啲咩茶啦。 愉快感覺嚟嘛，清晨發出啲聲，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早上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健浩小白喺度啦，咁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都系7:08，咁啊，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 ，Vicky 都同样喺度嘅。 Hello， 大家好，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有阿 Ann。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Ann， 你好啊吓。今日朝头早啦，咁啊星期二，咁啊秋高气爽啊，19度嘅气温，咁啊驾驶人士又好，乘客都好，咁啊相信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有啲凉意。系啦，咁所以出门口嘅时间咧，要披到件衫， 冇错啊， 会好少少啦。诶、 啊 欸，但系你今日露咗两个膊头出嚟， 系啊，系啊， 你叫人保暖， 唔知点样答好 啊？自己又攞两个膊头出嚟， 但系我着长袖嘅， 着褛嘅， 系噶系噶，长袖嚟嘅。系嬲住个膊头啦，女一阵冷亲啦、 啊。我等阵出去会嬲翻嘅啦。 好啦，同我哋睇睇呢个交通先。 系啦，咁先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咧，咁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而私隧出翻九龙近世界花园咧都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开一段咧都开始车多，咁现时嘅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仲有其他嘅封路措施啦，咁包括油麻地海泓道嘅路陷咧维修都仲系继续紧， 好耐咯， 系啊，咁就海泓道往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仲有啲路段都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啦，因為受較早前都好早之前嘅惡劣天氣影響，咁、就包括皇馬角道近聖士提反灣同埋石澳道近爛泥灣都仲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嘅，所以大致都正常嘅今朝。 係咁啊，唔錯啦嚇，大家繼續保持安全車速啦，安全行嘅行車距離啦嚇。 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今日朝头早，既然有啲清风送爽啊，咁、希望大家今日全日都系爽嘅， 用一个好嘅心情去接待呢一日， 啊、真系好好啊！用一个好嘅心情去接待今日，迎接今天嘅挑战，哇，几正面你睇下，好啦， 晨光嘅正能量， 咁啊，梗系要啦，梗系要啦，好啦，交通上面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 我呢排咧见到有一个好特别嘅，好有爱心嘅一个，一个企划啦，就系咧九巴咧捐赠爱心巴士站牌啊，就俾香港盲人辅导会。咁咧，咁你觉得摆个站牌喺盲人辅导会系做咩？有啲长者嘅。 有長者嘅， 有長者嘅，但係可能視力又冇咁好嘅，咁、然後九巴又擺個巴士站牌， 真 係 我哋而家街見到嗰啲巴士站咁嘅樣嘅。 係啊係啊，你覺得擺喺嗰度做咩嘅咧？你哋估下。 等Vicky 估先啦。 等佢哋可以習慣一下。 系啦，系咪熟習一下，或誒呢個環境啊，甚至乎對嗰個牌嗰個認知可以提高啊咁樣。 係啦，就係咧佢哋擺一個即係好似真嘅巴士站牌，而且係以前用過噶啦嘅巴士站牌啦，咁就擺喺呢個盲人輔導會咧，又係一個模，即係做成一個模擬嘅逼真巴士場景，就勾起視障長者嘅一啲回憶啊。即係咧，等佢記翻以前啲嘢，係啦，回想翻。 哎呀，真係諗翻你以前。 拍拖嘅時候， 哎呀，同我老公啊， 或者哎呀，以前係搭邊條巴士線去買 餸啊？寫住個 七 號啊！哎呀，呢架車啊，以前啊，我哋都喺樂富坐過噶，衰公咁樣。哎呀，嗰架車六號啊，以前我哋行過成條彌敦道噶，跟住唔夠力就上啦咁樣。 係啊，就等佢哋肯願意去自己講多啲嘢啦。咁借呢一個巴士題材咧，可以同屋企人啊，或者係一啲照顧者咧，分享翻佢哋以前啲往事，即係可能就係好似你咁樣講。 哦， 就是可能哎呀，以前是去边啊？是啊，是啊，以前可能去那度去打鱼。 哇，打鱼系喎，咁都俾你谂啦，打鱼 系打鱼， 好似夸张咗啲。 那个年代唔知有巴士未？ 打鱼嘅年代系嘛？唔知有冇巴士？喂，咁你 太遥远。 你自己咧，譬如如果你有冇一条特别印象深刻嘅巴士路线噶？几多号啊？咁样 嘅巴士路线啊？ 即系例如我咁样啦，我其中一条咧就系、是。可能啲听众都知道，系72号巴士，72 经美孚嘅， 美孚噶， 唔系，72号咧，咁佢就喺太和就开去呢个荔枝角嘅， 哦， 系啦，咁以前咧就我搭嘅年代，好似系开去西九龙中心嘅，即系深水埗西九龙中心，后屘咧就转咗啦，就去咗呢一个嘅荔枝角一带嘅，咁点解呢条路线对我嚟讲个特别系记得咧？因为我以前咧就都住喺。幾遠嘅就住喺中文大學附近嘅，咁嗰度就其實得幾條巴士線啦。咁我咧翻學嘅時候，我就喺深水埗區翻學嘅，咁所以呢一架巴士就成為咗我主要嘅坐呢一個翻學嘅巴士路線啦。咁樣、 坐幾耐咧？咁呢條 嗰陣時咧，點解印象咁深刻咧？你講得啱。真係 可以瞓覺咯，我好中意喺巴士瞓覺。 最少坐45分鐘， 我好少嘅45分鐘。 45分鐘，咁但係有陣時巴士司機可能佢又慢咗少少，或者嗰日交通係車多啦，咁都要個幾鐘㗎嚇，係啦。咁呢個巴士咧都經歷。对唔住，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岁月啊，喺我印象入面有好多有趣同夸张嘅画面，都喺呢一条嘅巴士路线嗰度咧就出现过嘅。咁、去到后屘自己人大咗啦，就中意行山。咁行山嘅时候，如果大家都知道，去到大埔舊路嗰度咧都有馬騮山，咁亦都正正就係呢條路線。咁有陣時候如果行山經過嘅時候，見到72，又會有一個咧特別嘅親切感嘅。所以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喜歡嘅巴士路線呀、 咁你咁長嘅車程咧，你會做咩？ 以前咧，以前真係睇書，因為我 文青、你唔會 睇，唔係啊，唔係文青。根本以前冇電話， 而家睇書係文青嘅代表啊！ 以前讀中學邊度有手提電話嘅啫，冇噶嘛。咁你淨係得書嘅，但係得書嘅啫。 或者睇雜誌咯，會唔會、 你點會拎住本雜誌翻學啊？以前 中唔係你係咩？你唔係大學？ 唔係啊！中學嗰陣時候，我住喺中大隔離，咁但係我就喺深水埗區度讀書嘛，中學嘛，讀中學嘛。咁嗰陣時候最多就係讀咩？就係、如果唔想讀課本嘅，就係讀嗰啲金融小說咯。 或者漫画咯，系咪啊？ 冇噶，唔带漫画噶，系啊，你翻学啊嘛，嗰阵时真系翻学噶嘛， 即系会 check 书包嘅， 唔会 check 嘅，咁你 無釐啦，無釐啦，咁就本漫畫、啊。 你係一個乖學生， 咁啊睇呢啲小説咯，係、啦，咪楚留香都係咁樣睇翻嚟嗰陣時。 我淨係睇嗰啲雜誌咯，即 係我都會睇漫畫，又會睇雜誌咯。 我睇下有咩衫買咁， 想咪買到啲露曬膊頭嗰啲衫咯？你 而家有錢買啦， 我想俾褸笠住佢兩個膊頭。 咁你哋有冇一條巴士路線？ 我有啊，有一條嘅，咁但係我就唔公開嗰條係幾多號啦。 唔講得㗎， 嚇唔好啦，係啦， 私隱， 咁有乜所謂啊？ 嗰條巴士路線咧，就係我細細個一定會搭去補習嘅，去我舅父屋企補，即係由我屋企啦去我舅父屋企補習，因為我舅父係做補習社嘅，咁所以咧就 阿 Ann 你要諗定，你都要講。 我諗咗啦，諗咗啦。 我驚佢唔講。 咁嗰條嘅巴士路線咧，就係由我小學小一、小二就開始係自己搭，開頭係媽咪搭先嘅，咁但係因為好點對點，咁所以媽咪就會送我上車啦，跟住去到嗰邊咧，可能就會係阿婆婆嚟接我啊，喺個車。巴士站啊，到大大下就會自己上巴士，坐、巴士上去。 即係你成長嘅見證。 哦，係啦。咁因為成個小學嘅階段咧，我都係去舅父度補習嘅。咁、所以就變相我係搭咗足足六年嘅嗰條巴士路線。咁係由開頭，我好記得印象深刻咧，就係、是、第一次媽咪只係送我上車，而自己只係得一個人喺嗰個車度，嗰、那個車程，嗰、那個心情係覺得。 会唔会有拐子路呢？ 又冇喎， 我生得咁可爱，会俾人捉咗噶？ 冇喎、反而咧，我系惊自己唔记得落车，同埋咧，因为搭得惯咗咧，有阵时真系你放咗个攰噶嘛，你搭到咁上下咧，你喺落车嗰前嗰几个站，你就要自己醒咗噶啦。 哦，系啊，通常都系咁噶， 系啊，咁嗰条系充满住我自己一啲回忆之路线，系啊，同埋系见证住自己成长啊！我大个女咧，自己搭巴士啦，见 证自己成长。 有冇间中搭翻即系？懷念一下， 而家冇啦。你咁樣講完之後，我覺得我自己都要揾一日自己去搭下嗰條巴士。 哦，仲有幾多條路線？ 喺度，喺度，喺度。 仲有咪得啦 ？Anne 咧， 我啊最印象深刻係101啊，因為咧我以前 過海喎。 係啊係啊，因為咧我以前咧就會去堅尼地城嗰頭補習嘅，但係我就係觀塘區住啦。 哦， 咁所以咧個車程係好耐嘅，我記得熬咗好耐。我係其實 睇雜誌啦，所以 唔係同你嘅情況差唔多，但係咧我就通常瞓覺咯，瞓到流曬口水咯。 係咩？系啊，我唔想知啊呢啲。 因為我高個頭係咪啊？ 係啊， 我高個頭。 唔係啊，有時咧係已經係流到落嗰條裙咧，咦濕咗，哎呀好尷尬啊！跟住就要抹翻。係啊，我成日 最尷尬係巴士上面啲人睇住你流口水， 睇唔到， 點會睇唔到啫？ 隔離嗰個咯， 唔會留意。 嗱睇到係話俾你聽，你真係醜死怪 咧。 你以為咧？ 我搭巴士好， 好多人周圍望咁扮瞓覺噶，因為唔想讓位啊嘛，嗱唔得噶咁樣。 係啊，唔好啊，一定要讓座啊！有陣時，我覺得有陣時唔係淨係要讓俾啲老人家，你見到有好多人拎住啲嘢咧，係啊，好重噶嘛，我哋都應該要讓座，咁佢會冇咁辛苦。咁你攞，如果係假設仲係長途車嘅話咧，佢真係拎到啲手指都發紫啊！啲嘢重嘅話， 所以有時就唔一定係話老人家，總之係有需要嘅人都要讓座。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其实咧有啲巴士牌啊，咁啊喺啲长者中心嗰度咧，其实都可以帮到佢哋咧，就记翻一啲以前嘅一啲小故事，即系 帮助佢哋嘅认知能力。 我哋倾都咁多嘢倾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可以多啲嘢倾咧， 我哋第时老咗望住个巴士站牌就会好多嘢讲。 系，有你40年之后倾下啲巴士路线。 好啊，好啊。 好啦，唔该晒 Ann。天气方面咧咁凉啊，点都要阿 Vicky 咧出去睇一睇啊！而家系凉啊，定系舒服啊，定系你觉得冻咧？ 今日咧真系比琴日再大风咗嘅，同埋凉咗啲嘅天气都系。咁但系今日咧就冇琴日咁有阳光啦，因为我今日出到嚟咧，我仲啱啱喺度推门出嚟嘅时候，咦？点解咁暗嘅？出边以为落雨啦。因为今日咧都几厚喎，啲云同埋咧啲云咧都系灰蒙蒙一片，见唔到太阳啊！今日咁所以咧，可能今日咧如果太阳唔出嚟嘅话，因为太多云嘅话，太厚嘅话咧。咁可能今日都會全日咧都會比較涼涼地啦，咁所以大家都記得著翻多少少衫，係啦，著翻啲長袖啦，甚至乎我覺得呢一個温度咧，其實最容易咧就係冷親啊喺條頸度。反而你件褸咧唔係著啲厚褸，但係就戴翻條頸巾就會比較好啲咯。 咁所以咧呢、這個天啊大家都要慎防咧，就少少攝親，因為凍咧又唔可以講話凍嘅，清涼嘅天氣啦，係嘛？ 是啊，清凉的天气啦。嗱，咁清凉的天气，大家咧就开始咧会食一啲秋天啦，同冬天咧都会食嘅嘢啦，就是打边炉啦。你有冇想打边炉啊？ 打邊爐啊？香港啊，其實春夏秋冬都打噶啦，而家係 係嘅，但係特別咧，你啲天氣哇一涼爽嘅時候，好似今朝我哋講嘅煲仔飯啦、啊，到而家我出咗嚟咧，就係同大家講打邊爐啦。我而家都想打邊爐啊，想今晚打邊爐。 哦、 但係咧，打邊爐咧都有啲嘢要注意，希望大家咧食嘅時候都可以食得健康啲，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凍冰冰嘅時候打個邊爐，但係點知咧就病咗就唔好啦。咁其实咧打边炉都有啲嘢要注意，想同大家讲下嘅。首先咧打边炉最好最好最好，我自己咧都好难做嘅就系、是、汤底要清。 嗯，汤底要清好、啊。 系啦，因为系啦，我多数都会想食麻辣啊咁样啦。咁、嗯、但系最好咧就系、是、汤底要清啦。咁跟住之后咧就系、是、借住一啲高脂嘅酱料。 系。 系啦，啲酱料唔好咁，可能你唔好落啲花生酱啊，又或者有啲人咧会落埋芝麻酱咁样噶嘛，再加豉油咁样，咁、 嗯、 就尽量就少啲啦，尽量用翻啲天然嘅嘢，可能姜啊、葱啊、蒜啊、辣椒啊，或者干葱等等嘅天然香料咧，就会比较好啦。 嗯， 咁跟住之后咧，就借住一啲咧就系、是、肥牛啦、内脏啦、脂肪爆标嘅嘢。 嗯。 系啦，咁可能食都可以嘅，咁但系尽量食少啲，又唔好食咁多咯，即系或者大家就住食咯，系啦，唔好净系食一味食晒啲牛咁样，或者食晒啲肉咁样， 系啦， 食翻多啲菜， 多蔬菜都好重要啊嘛，所以大家喺呢、這个叫做凉咗嘅时候咧，咁今日街市都容易逼爆噶啦，因为大家一凉咗啊，会走去买嘢，买系 啊， 买料噶啦吓，好啊，咁 啊，系啊， 同大家睇睇天气噶啦，好唔好啊？ 好。 好啦，今日大致多云，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同埋非常干燥，早上嘅温度下降至到大概17度左右。现时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噶。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车心梅，40年来，我演出过好多广播剧的女主角，透过鲜明立体的演绎，经历了无数人生喜乐，我好开心，亦都好受用。希望你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同埋心情疗愈，享受美好人生。车心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晨光大学。 好啦，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7:23，继续翻到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有晨光大学噶吓。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就系打咗俾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早晨， 早晨 Ringo， 早晨，系 Hello， 早晨啊 Ringo， 系啦。咁啊，不如咧喺讲我哋今日嘅正题之前咧，咁我就八卦嘅。咁我作为一般市民啦，但系前几日嘅时间都见到，譬如中环海边嗰度咧，咁都有一个 FIA 嘅赛车啊嘛。咁我就係想好概括呢，即係好簡單咁等阿 Ringo 同我哋讲下啦。我就唔係好識呢點樣去到欣赏啲赛，我除咗睇到个沙尘滚滚觉得嘩好劲啊嗰啲之外呢，咁我哋可以點樣睇到一架呢类型嘅赛车同我哋自己平时同、 okay. 我自己架车仔啊个分别係应该點樣欣赏佢呢，等 Ringo 讲几句先。 OK, 好。咁今次好高兴呢，香港有个机会呢就係、是举办咧一啲我哋叫电动嘅话， 系 电动嘅国际嘅越野车大赛、而且咧喺我哋中环嗰度举行， 系啊，好难得嘅呢、這个真系好难得。 系啊，嗱、我谂过往大家都好认识啊 ，Formula One， 哇，好快啊， 系啊， 一声去咗吓。咁啊，之前嚟计咧，我哋搞个 Formula E， 系 又喺龙河度， 系啊，都系呢个位嚟嘅、哦， 冇错。嗱、当然啦，Formula One 咧，我哋系同 Formula E 咧系讲速度，咁但系咧 Formula One 咧，起码都有啲汽油味啊，同埋啲声咧，嗰几秒钟咧，你眼同埋鼻都可以享受。 系啲人话咧，个引擎会震到个心仔啵啵啵啵咁跳噶、 哦。系啊，咁嗱 ，Formula E 咧就纯粹讲速度，因为佢冇声嘅。好啦，咁今次嚟计咧都系电动车，都系冇声噶，不过。今次的娱乐性咧，俾观众系好大嘅， 系系系， 因为点解咧？直情我哋响即系中环龙和道嗰个海滨活动空间咧，搭建咗一个咧系800米以上嘅一啲沙池， 系 跳台， 嗯， 咁咧换句说话讲咧，而且今次呢个越野赛咧，佢咧 是五架车一起出的、 哦、 一起出的时间呢在个赛道呢你大家就要又要讲快啦、 啊、 又要转弯的时间呢有机会少少的 high 碰啦、 啊、 好啦咁到最后呢如果你是即係行出咗頭二三位呢咁、 嗯、 呢響個速度你可以快同埋呢有啲沙子呢你跳起咁、啊、呢觀眾呢嘅欣賞度呢絕對係今次響我哋叫做呢、這個叫做越野賽方面呢係、啊、全部感受得到嘅嗰幾秒鐘呢沙泥嗱聲，因為電動冇辦法啦，因為環保啊嘛，我哋一路都講緊電動車啊嘛。咁但係啲沙泥咧，分分鐘就冚過去觀眾啦。 哇！ 你企度睇啦，好。 咁我咪要著雨褸。 好興奮啊！ 係 成個沙泥咧，邊架最快嘅車咧，佢一轉彎嘅時間，啲沙泥咧就會咧飛起嘅，塵土飛揚。 哇！ 觀賞度咧。十分好， 系即系直头好似睇舞台嗰啲效果咁样啊！ 系咯，有视觉效果，再可以感受埋 飞晒出嚟。喂，阿 Ringo 啊，佢哋啲车咧，咪会弹嚟弹去、跳嚟跳去噶嘛？咁佢哋嗰个避震系咪其实都系特别构造噶呢、這个？ 嗱，所有赛车嘅避震都系特别构造噶啦，就系、是、咁。当然就包括就算话你速度赛嘅 Formula One 或者 Formula E 咧，嗰、那个避震都好重要噶。嗱，当然 Formula One 或者我哋叫做Formula E 咧。其實要個貼地性能很好，即係佢唔可以彈嚟彈去，咁一彈咧要貼住個地下， 要找地嘅佢哋嗰啲係。 冇錯，佢哋講速度嘅。好啦，咁今次嚟嘅除咗講速度嘅時間咧，佢係要因為係有沙地咧，同埋有個跳台咧，嗰、 嗯、 架車咧如果速度一快咧，咁個跳台咧就會飛起，即係凌空喎。 哇！諗起都驚。 然之後咧就會。落返地咁所以呢对于个避震嗰、那个即係话我哋叫 tuning, 佢、 嗯、 又要快、 嗯、 又要贴地、嗯、但係当佢飞起落地嘅时间个避震呢又要可以承受到嗰、那个我哋叫做冲力呢咁所以今次带嚟俾即係话我哋观众嗰个观赏度呢、 嗯、 其实係大大呢係增强咗嗱仲有一样嘢喎咁呢度可能啲时间啦嗱今次呢係香港响第一次搞呢个越野赛，亦都系全个亚洲第一次， 嗯、 而且咧系全年度嘅冠军咧系喺香港 诞生，系啊系啊系啊诞生 嘅。哇！你话几兴奋啊！我哋香港可以做到啲咁嘅国际赛事咧，真系咧，即系好坦白讲翻啦，系亚洲嘅第一个城市， 哇！ 举办呢样嘢。 這個是強的哈咁好啦咁除咗佢嗰个叫避震之外啦咁佢哋嗰啲车嘅降水本身又系咪特别重啊特别好似坦克咁劲嘅会唔会 嗱唔会嘅因为点解呢如果你太重呢、 嗯、 会唔会说话讲呢佢个速度同埋碰撞嘅时间呢有冇减慢嗰个感觉就冇咁好啦嗱反为呢今次呢个越野赛呢所有嘅一边周边嘅嘢好似头冚啦、 啊 头嘅我哋个 pump 啊尾 pump 啊或者啲碌尾嗰啲嘢呢、 嗯嗯 佢哋系每一架车带咗几十套嚟嘅， 我、哦、就惊自己撞烂即刻换。 唔系，基本上每场都系会有碰撞， 哦、 都会咧飞沙走石。 系， 泵把有泵把甩啦，但系嗰啲系一啲安上去嘅嘢，即系啦。第一就 flanging， 即系睇落系好舒服啦。第二，当佢碰撞嘅时间咧，有一种感，即系话，如果你哇装条铁嘅泵把，咪撞到飞起啦，系嘛？咁、 嗯、 但系如果佢泵把咧，佢通常咧。都會用一啲纖維咧或者塑膠做，咁佢亦都有一個咧係減震嘅作用。咁所以咧嗰、那個觀感好好啦，因為咧平時你賽車一碰咧，成架車就可能散曬。 係啦，所以 碰嘅時間咧，咁唔係喎，大家都係即係話你碰我碰你，即係好似碰碰車。 係啦，咁啊嗱，時間關係啦嚇，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希望下一年我哋繼續有得睇。唔該曬 Ringo 先，拜拜。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美国财长耶伦在开场发言时表示， 亚太地区是环球经济的中心，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活力意味着他们采取的行动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他又说，当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寻求实现开放、充满活力、具韧性和和平的亚太地区这个共同愿景时，协调和合作十分重要，而金融和财政政策将是最有效力的工具。耶伦又说，亚太经合组织需要透过增加劳动力供应、创新和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采取可持续并减少不平等的方式，进一步改善长期的经济前景。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将在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峰会期间亦会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证实，雷蒙多和王文涛计划在今个星期会面，但是发言人未有提及细节和会面时间。雷蒙多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曾经提及会和王文涛会面，将会是两人在不够六个月内的第三次会面。雷蒙多在访问中表示，现在是美中关系降温的时候，但他不会粉饰一切，亦不会假装这个不是一场大的竞争，而是要直接诚实并且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随着以军全面占领加沙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他又说，以军部队正是向前推进，按照计划执行任务。以军之前就表示，自以军开始在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进攻以来，空军和地面部队已经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目标进行了4300次攻击行动。另外，巴勒斯坦电视台报道，以军当晚空袭位于加沙北部的杰巴里耶难民营，造成至少31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同埋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7度左右。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嘅车龙去到运头塘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嘅车龙到运头塘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咁近住管道入口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对出较为车多，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尤丽村，狮隧往九龙方向车龙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入口范围是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较为车多，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的车龙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的园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红桥车多，现时的车龙到元朗公路近红天路。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细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君丽，我是一位残疾人士的地虎运动员。 萨瓦迪卡，我叫王勤杰，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到一些非主流的运动做到推广。 如果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选择做 Speed Dating。 Speed Dating 是真人 show 的，可以藉此的机会就可以认识到不同国籍的人， 跨越障碍， 闯出天地，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欧。 哇，今日明显咧转动咗，我自己咧都有少少啊被蒙蒙咁样。Vicky， 不如睇睇个天气啊，好嘛？ 好啊，好啊，同大家睇下个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咧系会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4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会间中清劲噶。展望听日咧都系会朝头早啦，夜晚都系会比较凉啲，而本周后期咧北风就会增强。阳光咧，亦都会充沛，以及系非常干燥，搽翻多啲 cream。早上嘅温度咧就会下降去到17度左右，咁大家就要留意啦。 哦， 即系今个礼拜尾会再冻啲啦。 嗯，再冻多一两度咁 样啦。咁今日而家嘅气温咧就系19度，相对湿度73%嘅。 嗯，咁啊，天气冻就大家注意保暖啦。朝头早就饮啲暖和嘅嘢啦，咁啊俾自己暖下个胃啊，暖下个手手脚脚先。起身翻工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仔就唔怕冻嘅，买定羽绒啊，准备去旅行。咁点解咧？哇！财金报章今日咧，最大嗰个标题咧就系日元咧穿咗5.15啊，见咗33年嘅低位啊。咁啊，33年前系做紧咩咧？我就得5岁啫，我就冇记忆嘅。好夸张喎，即係跌到落嚟呢个水平咁样。咁啊 ,33 年前嘅低位促使咩呢，就係、是、香港嘅朋友仔呢去日本旅行呢就与日俱增。哇，好夸张。 即係日本平均拉面咁样啦，你大概都係50蚊咁样。 係啊， 其实就已经系落到楼。 日元对港元重返1990年添啊，讲少咗9年。1990年嘅水平喎。 係啊 ,90 年你做緊咩啊，小白？ 九零梗系读紧书啦， 我都系啊，我都几岁啫。 九零年嗰阵时系咪 你未出世？1990年 呢个世界上面， 哦系咩？我哋开始讲到啲嘢系佢唔再存在喺呢个世界啦。咁我 喺呢个世界上， 我同小白可以系咁讲咯，讲1990年嘅嘢啦，跟住你一句都答唔到嘴。 不过其实回想翻咧， 讲笑啫， 90年代嘅时候啊，你净系讲香港嘅日本料理嘅餐厅嘅数目咧，其实都唔多。咁以前咧，大家食日本餐咧，就净系谂到两个字，就系唔系三个字啲嘛，好高级。因为以前咧，基本上所有嘅食材咧，都系喺日本嗰度要运过嚟，而佢哋嗰个运过嚟，由于大家都知道日本食咩噶啦，即系食鱼生嗰啲。咁你变咗咧，下下都会咁样飞机运过嚟，咁再加上佢哋又想将嗰种传统嘅风味咧，即系入边又要着晒和服啊。跟住 擺設啊，碗碟啊， 係啊，咁啲廚師又全日本人啦，咁嗰陣時個價值咧，日本料理真係極貴啊嚇，咁啊，所以去到而家嘅時候咧，真係 就平咗好多啦， 超過2000间嘅日本餐啦，香港 係啊，咁啊，小白講得好啱，日元咧持續下跌咧，令到日本嘅餐饮集团咧喺香港嘅盈利咧都大增，因为个成本下降咁样啦。即系你我哋香港啲子水可以买多少少日本嘅食材翻嚟，咁咪变相降低咗个成本咯。 就连埋咧日本嘅一啲大型集团咧，佢哋都会谂多咗喺海外投资嘅。咁当然对佢哋嚟讲系有个 risk 啦，因为佢哋自己本身个日元低啊嘛。咁但系佢哋去到海外嘅时候咧， 跑出去就赚翻 翻 去啦， 系啦，赚翻翻去嘅，即系补贴翻佢哋自己喺国内嗰个营业啊。 咁当然香港呢、這个。经济体啊，由细到大，好多小朋友都系食寿司大噶啦，你都知道。 我食妈咪整嘅寿司大。 系啊，真系噶、哦。呢个 我记得我系差唔多上，可能十松啲岁咧，先系第一次食寿司。 咁又唔系，我细个妈咪都有整嗰啲肠仔寿司嚟食噶。 系啊， 系啊，即系攞啲饭，跟住唔知有啲日本醋，跟住咪有块竹席，跟住咪自己包咯。 以前细个妈咪包咯。 即系佢哋直跟咗落我哋脑入边啊，好似几得意，或者 自己做先咁。 系啦，同埋嗰样嘢咧，你可以点啲嘢嚟食咧。细个冇咁多呢啲酱料嘢噶嘛，你食广东嘢食就食啦，系咪先？你叉烧饭就叉烧饭，你叉烧会点嘢？唔会啊嘛，系咪先？ 点豉油攞个叉烧？ 唔会啊，其实你唔会噶。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即系细个觉得好得意啊，好有趣啊，咁你咪变咗中意咗食咯。咁所以你会见到头先讲咧，话呢个日本嘅饮食集团咧，即系我讲紧就系红色嗰间连锁嘅回转寿司咧，其实佢份业绩出嚟都几夸张啊。咁喺香港啊，喺香港业务收入有几多钱咧？系12亿港元、啊。 哇， 系啊，一年咁样咯，12亿港元。港元啊，按年咧上升咗67%啊！我深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有贡献啦，如果唔系点会有12亿嘅一个资金来源啦咁样？咁啊，你话喂，除咗睇翻喂日 yen 低嘅时候，咁啊香港人除咗喺香港消费，有阵时会跑去日本咁样啦。咁啊，冇到有偶咧，咁因为睇开呢个日 yen 穿呢、這个5.15啊，咁啊有网民又选出咧日本最服嘅一啲景点，系啦，即系。你成日以为咧去嗰度咧就正啊，点不知咧去嗰度咧就系浪费时间啦，唔知为乜啦咁样。 睇下你有冇去过先。 呢个系香港人觉得啊，咁但系你又要知道，咁啊人哋全个国家咁样啦。实有啲地方好，有啲咩 咁梗系啦， 同埋 每个地方都系嘅， 人哋都好识做生意嘅，即系叫做啊啊氹氹你去咗嗰个地方，咁你去到嗰个地方，你咪消费咯，或者为到嗰个地方带嚟一啲经济嘅效益咯。好，第十位，轻井泽嘅白丝瀑布 哦， 系啦，嗱， 服啊，呢个系 服。服在哪里呢？因为呢小弟呢原先影嗰啲结婚相呢都諗住喺轻井泽影嘅。原先 轻井泽本身就冇问题嘅。 係啦。係啦。冇问题，我都觉得好靓。唔係因为呢个地方唔靓我唔去啊。係因为有少少事故出现咗，我就改咗个行程冇去到轻井泽影啊。我本身都觉得轻井泽嘅依家呢啲时节啊，咩红叶时季啊，或者呢影啲小桥流水係好靓嘅一个地方嚟。咁点解呢个轻井泽嘅白丝瀑布被网民认为第十位嘅服呢？佢话呢其实呢就好多日本嘅瀑布呢都係名过于实嘅。而呢日本亦都真係好多嘅瀑布。如果呢你喺香港呢认真揾下一啲行山嘅路径、有一啲香港嘅瀑布咧，都靓过日本嘅瀑布多多声咁样啦，咁嘅一个原因，咁又真系好似好有道理， 又系嘅， 系、 香港有好多山景咧，好多瀑布都好靓嘅。而家讲起瀑布咧，我即刻谂起大埔嗰个山咯，系咩山呢？大埔 有好多嘅。 新凉潭本身都亦都有个瀑布啦， 系啊， 一张佢都好靓。 你将军澳啊、西贡嗰啲咩小夏威夷啊，嗰啲都有啲瀑布啊，即其实又好似有啲道理、啊，即你唔好以为佢话喂单单咁样觉得，喂你日本啲景点流流地喎、啊、咁样，喂咁讲咗两讲又好似系、啊，嗱跟住去到第八位啦，就系、是、东京嗰个有影像。嘅嗰個 lab 啦，咁嗰個有影像個 lab 其實澳門又有啦、 嗯， 之前香港又有啦，咁呢個就網民就建議大家唔需要再去啦、 嗯， 因為全世界都開始有嘅時候咧，當佛山都開始有咧，你就唔使 貴啦， 係啦，同埋你去到嗰個地方，即係點解話服咧？就係、是、可能你 plan 咗個行程係四日三夜、 嗯、 或者三日兩夜，你用咗啲時間去嗰度，咁你未？那個時間成本咪冇得去第二啲地方咯。 其實咧，即係類似嘅景點啊，頭先嗰兩個我都好認同嘅、 嗯。 因為香港要揾瀑布嘅話咧，其實有好多瀑布的而且確，你問我係靚過日本嘅瀑布。咁、 嗯、 再加上譬如喺北海道啦，有啲譬如啲潭啊、啲湖咧，又聲稱自己譬如係可能藍色嘅咁樣。咁、嗯、有啲咧，我自己亦都差唔多用咗，即係用咗差唔多成一個鐘頭咧揸車去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咁佢當然就一定係冇相影出嚟咁靚噶啦。但係嗰個潭咧。溝係嗰個潭，其實佢都唔係藍色嘅， 係係， 我望到落去即係墨綠色的。 嗰度叫咩名話？ 我唔係好記得啦，嗰個唔知南湖定係咩咁樣 嘅。即係日本嘅係咪？ 係喺北海道 嘅，喺、哦、北海道 嘅。咁我去到嘅時候咧，佢唔係變咗藍色啦，咁同埋咧遊客亦都相當之多，咁亦都覺得係嗰個唔知湖定係潭咧，其實都有幾多嗰啲，譬如係青苔啊，咁影響咗嗰個嘅美觀啊。同埋其實佢去到咧，唔算係一個好靚嘅旅遊點，因為佢嗰啲停車場咧，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拍。街嗰啲烂地停车场啫嘛，一嚿嚿石头嗰啲咁样嘅啫，其实都唔系舒服啊，唔系靓嘅。咁你去到咧，就净系睇一个你冇想象之中咁靓嘅湖啦、潭啦咁样。咁其实去到嗰啲位咧，你都会有啲失望嘅。咁、 嗯、 再加上，譬如我带埋小朋友嘅。佢真係冇嘢睇喎，去到嗰度，我哋係咁問咗好多次，我哋嚟呢度做咩啊？我就話睇呢一度啲水啊，睇下啲樹啊，咁佢哋梗係唔中意啦。 做咩要睇啲水啊？ 係啊， 唔係不過即係嗱，服同埋唔服就即係因人而異啦。咁即係不過有啲景點就有啲過氣咗。嗱、 嗯， 我用呢、這個字眼係 OK 嘅。點解話過氣咗咧？比方说咧，我哋细个咧睇譬如陈晓东嘅音乐特辑啦，我好记得啊吓、 嗯， 好似有去嗰个豪斯登堡啊 嘛。 哦，你记唔记得？ 豪斯登堡喺宮崎系嘛？如果冇记错， 我唔记得。 喺九州啦。 总之佢系有啲北欧色彩， 荷兰村啊嘛， 欧洲色彩咁样。 喂，呢个地方咧喺我僆仔嘅时候咧。是旅行团极力推介嘅一个地方嚟噶， 但系咧今次咧网民已经觉得，哇！你去日本就去日本啦、 啊， 你有乜理由揾豪唔系呢个 豪斯登堡、 荷兰村咁样？荷兰村，你而家就算你买张机票直飞荷兰都唔会太贵，可能七千零蚊你敲淡季嘅时候飞咁、样，咁你直接飞阿姆斯特丹啦，系咪先？即意思系咁咯。咁佢又讲得啱嘅，啲网民 系啊， 即系你今次有咩？有啲景点真系会过去咗嘛、嗯？你去到日本寻求嘅啊，可能都系睇翻啲叫做日本情怀多啲嘅嘢，或者啲新兴嘅嘢， 系啦，即系睇传统嘢，一系就睇佢啲科技嘢， 系、啦， 或者食嘢， 系啦。咁样好啦，嗱，时间所限，讲到最后一位啦，咁、样，咁啊，第一位嚟自九州别府地狱啊，被多名网民就点名啦、 哦， 狠批咧重复性高，而且咧每个地狱都要收费、 嗯， 地狱精咧更加系差过咧屋企啊白煞喎，咁样，我唔知咩原因啦、嗯，因为我冇去过啊，但网民系咁样讲，睇住堆会发烟嘅颜色水，你唔会想连续睇咁多次咯，咁样、 哦， 有网民就更加直斥啊！别府呢个城市咧都麻麻地咁样。 其实咧嗱，呢个咧又系我出嚟持平嘅时候，因为嗱，别府我都有去过嘅。咁别府咧，如果你话喂温泉嘅话，其实成个日本或者全世界嘅温泉，你望落去都差唔多啦。系嘅，嗰啲水啊出烟，咁你都系咁望嘅。即系正如如果佢哋生活喺别府嗰啲别府人咧，佢哋觉得冇乜特别噶。但系问题就系咧，别府咧其实有个玩法咧，就除咗系浸佢唔同嘅药用温泉之外，即系譬如可能例如。我皮肤有边一方面嘅问题，我就去揾翻对翻嗰个温泉啊嘛。呢、个第一个别府佢可以玩嘅药用温泉方法。第二，其实如果你别府咧，佢既然你就咁睇潭一潭滚咗嘅水或者热嘅水啦，出烟系冇乜特别嘅，可以咧就。 最好的玩法就是上別府山。 哦， 別府山當你在上面山上面望翻落成個別府市的時候，望埋別府灣咧，其實你會有一個好特別的情況出嚟，就係發覺成個城市咧都會著緊火咁樣嘅。因為佢成個城市大部分地方咧，佢都有温泉啊嘛，咁你咁你就出緊煙啦，出緊煙啦，全部出，無論係春夏秋冬都係出緊煙嘅。咁你上面望嚟時候，你覺得呢個城市咧就係一個好似蒸汽嘅城市。 嗱 ，Vicky 呢個就特別啦。 你聽完小白咁樣講，係咪對別府嘅睇法又唔同咧？ 又別有一番風味。 真係嘅，你喺個塔上面睇嘢，同一個塔底入邊 冇錯啦， 睇嘢角度係會唔同嘅，風景亦都不一樣。所以咧，我覺得鹹魚青菜各有所愛。我今日有件好重要嘅事啊，唱定啲嘢先。哇，大佬跌到1990年嘅水平，會唔會再跌啲1985年嘅水平啊？1973年嘅水平， 泡沫經濟嘅時候 咁啊唔識啊。嗱呢啲經濟嘅嘢，我哋揾翻啲外匯專家去講。我哋呢啲油日專家揾小白啊。我淨係負責讀報紙， 我都 係 凡夫俗子嚟 嘅啫。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走偏偏再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破色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目模糊地唱，庸俗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热闹的过后会紧张。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一般沉着。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播播在演。未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多受重伤。笨笨拙拙太像活差样 ，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要扮沉着。 聆听周恩廷全新作品 Louder。 晨光第一线 ，Vicky。 去转日本翻嚟啦，啱啱讲完日本啦，咁啊去旅行，咁啊梗系要着啲靓靓嘅衫去打卡咁样啦，系咪？ 唔系，去日本我着到好核突噶，我 喺 嗰度 买啊嘛， 全部都喺嗰度买翻嚟啊。 诶，咁就啱啦， 女女内内外外 我都系一路着一路抌噶， 系咩？ 系日本真系 拎一扎衫，可拎一路着一路抌。 诶，我多数都系嗰啲牙刷啊、洗面嘅嘢啊， 喺嗰度 买 到家品嘢，我买好多噶，碗碗碟碟咁样咧，系啊，我好中意噶，因为 家品嘢。 是咩？你好中意家品嘢啊？买大啲间屋啊，你会更中意噶。 希望阿欧哥可以 唔使啦，唔使啦。希望佛祖啊、耶稣啊，俾啲横财你啦。 我想买多啲。 喂，得啦，停止啊！你讲翻 你自己嗰啲啦，越讲越危险啊！你讲呢啲嘢， 我都希望啊。 嗱，去旅行啱啱就话咧，一直买一直去玩噶嘛，系咪？咁究竟今个秋天我哋兴着一啲乜嘢嘅穿搭？咧有一个 terms 嘅，叫美拉德穿搭。 美拉德， 美拉德究竟系咩嚟嘅咧？ 嚟自边一个地方嘅呢、這个名词、啊？ 嚟自边度咧？嗱，呢个其实咧系一个专用嘅名词嚟嘅，系啲乜嘢咧？其实咧就系喺法国嘅化学家个名而嚟嘅。咁点解咧？因为佢推崇咗一样嘢，就叫做美拉德反应。咁、美拉德反应系咩嚟嘅咧？系关于咧烹饪啦、食品入面加工一啲好重要嘅化学反应嚟嘅。咁所以咧就嚟到去形容嗰啲嘢食咁样嘅，咁呢一个首次呢、這个美拉德反应咧系喺1912年已经开始拥有噶啦，咁佢就系形容嗰啲食物嘅颜色啦、香气啦、口感等等嘅，咁所以咧如果俾你哋估啦，美拉德反应。美拉德穿搭咁究竟系乜嘢颜色？今年系兴乜嘢颜色咧？ 哇，好难估、啊，加啲味精整色整水咁样。我估计啊，同食物素材有关系，会唔会系青椒嗰只青色啊，或者黄色灯笼椒啊咁样嗰啲颜色啊？ 会唔会系 绿色、黄色系咪？ 呢、這个巴黎铁塔嘅颜色铜色 啊，金属色啊， 系、 okay, 啊，会唔会呢啲咧？ 小白就估铜色， 因为法国系咪、 啊？法国嘛， 我就 又会唔会系法国国旗嗰几只色啊？ 系啊，红白蓝 红系啊，红白蓝，红白蓝变咗港产嘢啊，跟住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 系咯， 我哋都有法国餐色嘅， 系啦，究竟系咩？我哋今年嘅夏秋夏春季咧，就系兴呢个多巴胺啊嘛，而家就 say bye bye 啦，唔系啦，我哋要变一变，秋冬咧就兴呢个美拉德穿搭，究竟系啲咩颜色呢？阿欧唔啱， 小白啱， 我都唔啱啦， 争少少， 系我竟然争少少， 系啦嗱，我讲一啲嘢食先，嗱佢咧， 我断估冇痛苦嘅啫， 会形容为 感应到咧 一啲牛扒高温嘅过程作为灵感嘅。就系、 是、一 啲，哦，即系红色变呢个啡，唔系系啦，变红色， 系啦，即系一啲啡色啦、棕色啦，其实就系喺度形容紧一啲嘢食，譬如牛扒咁样，系一啲烤焗啊。 但你又啱、啊，你个套路系用食物、啊， 系啦， 有少少牵涉俾我嘅，佢话用食物嚟咩食补 啊 嗰啲咁嘅嘢。 系啦，佢因为美拉德反应咧，首先呢个 terms 就系形容嗰啲嘢食嘅， 系啊， 烹调入边嘢食嘅颜色啊、口感咁样啦。 系，即系啡色系今年嘅秋冬。大热 冇错啦，几但系咧， 同 都唔系有少少唔同嘅， 但系 系啦，佢 冇 绿色，佢咧系包括一啲棕啡色啦、红棕色啦、黄棕啦、卡其都有嘅，或者杏色。咁、但系咧，唔系净系得呢几颜色嘅，佢有一啲点缀嘅啦。我哋啲肉，我哋啲扒入边。嗱，啡色啦，系咪？ 红色系 系啦，带少少红色啦，仲、有啲乜嘢咧？脂肪嘅，你谂住脂肪， 加啲黑椒又有啲黑色咁样。 有啲脂肪嘅感觉，就系要有啲白色、米白色作为点缀嘅。 哇，黄色、泥黄色有冇啊？我加芥辣嘅颜色 都得嘅。 冇啊，佢冇啊，泥黄、黄棕咯，即系深啲咯。 睇下实在个， 即系深色啲嘅。 哦，好靓喎。 系啦，即系啡。 喂，佢呢件衫实靓啦，有两个狮字喺度嗰啲。 系 咁我哋呢啲 巴黎时装周嗰啲照片嚟。 我哋唔系追。推崇啲品牌嘅，我哋就用颜色嚟到去配搭出今年嘅秋冬嘅呢一个叫做咩啊？美拉德穿搭系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喺今个秋天啦，又或者去旅行嘅时候买衫嘅时候，就可以买翻类似呢啲嘅颜色。记住，有啲点缀嘅，你记住脂肪系白色透明嘅，有翻啲白色嚟到去点缀， 系 啲啡色。 双十一，如果唔系你 系啊过咗啦， 呢几日开始凉啊嘛，大家开始入啲衫噶啦，咁记住呢个美拉德穿搭嘅。形式啦，啡色带啲白色。 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市况啦。咁啊，睇翻琴日港股咧，港股啊结束咗四连跌啦，并且咧接近啊全日最高位收市，升222点啦。咁啊，市场有好多憧憬嘅。今个礼拜就主席去APEC 嗰度开会啦，咁啊集拜会啦，究竟有冇机会谋求一啲共识啦？咁啊，大行就睇法就各异啦。咁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呢个礼拜啲焦点都几多咁啊，股市有冇机会继续上扬咧？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晒。 嗱，当然呢个礼拜就多嘢睇嘅，不过重中之重嘅就系当然睇翻呢个我哋嘅领导人咧，就系去呢个即系见阿拜登总统嗰样嘢啦。咁啊，其实就最主要，其实睇翻就都多咗一啲系声音或者啲憧憬走出嚟，就系讲即系集拜会方面咧。可能有機會就喺某一啲環節啦，包括呢個係稅務管制啦，同埋關税啊，或者係貿易上面嘅話咧，就可能有一啲即係寬鬆嘅政策出翻嚟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就當然一個好事啦，因為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啦，其實令到港股又好，美股中呢個內地股市又好啦，咁近排個即係依一年個表現咁差，成交咁少嘅話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個中美關係緊張啊嘛，咁導致到好多嘅外資方面咧都不敢投資於個係中國啊，或者中概股啊，或者香港市場啊嘛，咁另外亦都係好多行業上面咧，可能都係有啲受到禁制嘅因素所影響嘛，咁自然就令到呢個係即係投資者更加卻步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中美關係能夠舒緩嘅時間嘅話咧，就一定是一个好事嚟嘅，咁同埋都系咧，应该都系近排嚟讲咧，好重要嘅焦点咯。咁但系当然，即系话说回头啊，即系我相信可能都会有啲宽松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话呢个系中美关系可以就一天都光大咧？可以就哇翻翻一个去非常之即系甜蜜美好嘅时间嘅话咧？咁我相信就唔会咯，因为始终呢个系美国嘅国策啦。同埋第二一樣嘢好重要，即係今年過完之後咧，都要留意出年嘅發展，就係因為出年美國總統大選啊嘛。咁呢啲都係好多政治嘅變數出現 嘅。咁有好多嘅議題啦，往後應該要繼續睇住同埋繼續發酵嘅。咁但係希望就開開心心食個飯啦。咁市場傳出話，如果有機會同主席同台食飯咧，就飆售到$40,000一餐飯喎。咁啊，真係如果見到主席又會同佢講啲乜嘢咧，同佢傾啲咩偈咧，咁啊真係不得而知啊。咁不過呢個都係當趣聞咁去同大家分享啦。嗱轉個角度咧，同 Kenny 跟住埋呢個消息啦，咁啊，即關於咧內地最大嘅網約車平台啦，滴滴出行啦，咁啊個業務啦，咁啊出嚟份業績咧，終於咧止跌回升咯，咁啊賺咗1亿，咁啊未來咧就更加有機會斥資啦78亿去回購嘅，咁啊同小鵬汽車咧嗰個智能車嘅業務咧，亦都已經交付完成咗啦。喂，咁多嘅一啲利好消息，同埋你都知道，如果我哋翻去大灣區嗰度飲飲食食玩玩消費咧，咁啊呢個出行app 咧就都几帮得到手嘅，点对点又去得到，又唔惊人哋兜路咁样。咁啊，Kenny 交俾你分享一下呢个网约车平台啊，好嘛？ 第一就政策上面就清晰咗啦，就呢个就起码第一个消除一个好大嘅不明朗因素先啦。咁啊，第二就系话嗰、那個係即係跨行業上面嗰個係即係經營嘅情況。咁而家當然我哋就睇翻同呢個係即係智能駕駛系統上面嗰個係關聯到啦。咁就但係咧就其實啲平台嘅股份方面咧，都係有少少令人失望，就係話喺一轉嘅反彈裏面嘅話咧，好似真冇乜氣息咁樣。咁我哋成日都節目強調，如果個市真係要好嘅話咧，咁其實依一啲平台嘅股份方面咧，都係即係必須要係行咯。咁如果啲股份係唔行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好難令到指數升得好多。咁你話基本面係咪話好差？其實我又覺得唔係話好差，因為你見到無論係即係滴滴又好啦，或者係呢個係即係阿里啊，或者係騰訊都好啦，其實個業績即係。今年頭三季或第三季都唔係好差，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個增長。因為始終咧嗰個政策改變咗之後嘅話咧，大家就會係好唔清晰究竟佢增長嘅情況係點樣啊。咁所以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就令到大家去做一個 pricing 啦，做一個估值嗰陣時嘅話咧，唔知道 點樣先至可以俾到一個係合理嘅估值？咁肯定就唔會俾個 premium， 即係唔會好似以前咁俾個好高嘅日價佢啦。 嗯，咁啊係啊，呢一類嘅電商平台，你睇翻相上一條數咧，都好似即係好啊。不過個股價都好似 Kenny 咁樣講咯，即係叫做唔可以用沒滲了了嘅，都唔係好喐得到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就好多大科技啊出業績啦，包括騰訊啊咁樣。有冇啲叫做聰明錢湧咗入去先，定還是對於大科企嘅業績，好似頭先 Kenny 咁樣講，唔俾高嘅 premium 之餘，大家個盈利預測都真係下調得好緊要咧。你睇法係點咧？ 嗱，琴日就譬如好似騰訊啊，或者阿里巴巴嗰啲嘅話咧，都有啲彈下嘅。咁起碼咧就係冇再跌破個近排個底位先啦。咁但係你睇到佢哋嗰個即係反彈動力就真係唔算太有強嘅。咁如果舉例啦，以騰訊為例嘅話咧。咁我諗佢暫時可能都係喺爭翻$280到依個係即係250天平均線之間去 trade 咯，250天平均線就$328咯。咁就明顯係比一啲強勢股份方面咧個走勢係仲係弱啲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你暫時採取一個態度先上落市先。咁業績完咗之後，嗱當然今個禮拜頭先都講都要講就係話其中一個好重要焦點就係啲科技大企嘅啲業績咯。咁業績之後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是投资者对他们的估值重新再评估过咯，咁呢个就系都系一个转机嚟嘅，若系嘅话。 好，咁啊，即系正后嘅佳音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你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Kenny 唔该晒你，听日再同你倾，拜拜。 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呼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一这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圈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虐待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调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为何未肯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 转。 字系 MC 张天赋有呢首全新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咩名啊？救命稻草。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为咗更加深入分析咧，全球经济发展对物流、航运、空运以及供应链管理嘅影响咧，香港贸易发展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再度携手合作，举办第13届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噶噃。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部副总监李家邦先生 Brevet 咧，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噶噃。Brevet 啦，唔知可唔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嘅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呢？ 早晨思芬，早晨大家好。今年的 LMAC 呢将会在11月21至22号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作为供应链的一个旗舰活动。 LMAC 的会议和展览呢为了促进亚洲地区物流、航运、空运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的发展提供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来自全球的管理人员、业界专家和政府代表等等呢都会一起去探讨行业的发展潜力和一些创新的方案。今届的 LMAC 呢，我哋邀请咗超过60位业界嘅权威同埋专家，涵盖咗物流啦、航运、空运、供应链管理、创新技术同埋可持续发展等等多个方面嘅议题。专家讲者阵容鼎盛，既有国际机构代表，亦有一众嘅物流业界同埋供应链龙头权威，同时更有唔同嘅知名品牌代表嘅货主一齐参与，分享独特的见解和宝贵的经验。 Brevet 咁唔知今年的会议呢是将会重点讨论哪一些议题呢？ 今年 LMAC 以未来供应链新格局、多元、减碳、数码化为主题，将会探讨多个重点议题，包括环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变革、国际与区域合作、创新科技、可持续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RCEP， 以及大湾区机遇等行业焦点，联系环球的业界，分享市场的灼见，同埋一起去探索商机。咁当中咧，我哋叫 LogTech Forum 嘅环节咧，将会集中讨论下崭新嘅科技点样帮到业界嘅发展。喺成个活动嘅第一日咧，我哋个论坛就请嚟咗超高铁、Hyperloop 公司、无人机物流公司等等嘅科技巨擘咧，分享物流现代化同埋智能供应链发展嘅解决方案同埋尖端嘅技术。第二日呢，我哋邀请咗世界第三大消费品公司讲解 Generative AI 喺业务流程同埋供应链管理中嘅应用，与会者可以紧贴供应链变革同埋科技运用，有助建立更有效率、更有弹性嘅供应链，窥探未来嘅物流业嘅潜力同埋发展。咁除咗以上嘅环节之外呢， LMAC 亦都设有空运、航运、供应链管理等等嘅专题环节。 Brevet 啊，咁唔知今年有啲乜嘢嘅新元素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呢？ 除了专题论坛之外呢，为了促进知识和交流，今年的 LMAC 特别增加了三大的工作坊。第一日呢将会进行一个环境、社会和管治，即是 ESG 的一个 workshop。来自金融服务业界的专家呢将会讲解一下 ESG 最新的监管发展、投资实践以及建立循环经济相关有效的指标量度和报告的实用技巧，提升参加者的专业知识。而第二日呢，我哋就会举办一个电子商贸嘅工作坊，演讲嘉宾呢将会分享电子商贸嘅策略、营销窍门、商品配送、用户体验同埋客户服务嘅一啲分享。咁希望呢可以帮助参加者掌握电子商贸嘅庞大发展潜力。咁最后呢，我哋亦都会举办一个青年培育工作坊， 行业嘅翘楚就会探讨供应链同埋物流业嘅一啲趋势同埋变革，亦都会对于行业嘅未来去作出分享，令到与会者参加嘅时候咧，可以接触更加多嘅业界朋友或者一啲资讯。无论系有好多工作经验嘅在职人士啦，定系想投身物流业嘅青年朋友咧，都可以喺当中咧攞到好多实用嘅 tips， 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宝贵机会啊！ 咁 Brevin 啊，唔知你会点样去总括啊今年嘅 LMAC 咧？ 作为亚洲地区重要嘅物流航运同埋空运嘅会议咧。LMAC 其实提供了一个寻找商机和合作伙伴的平台，令到与会者可以获取到最新的市场情报。透过参加专题的论坛，与会者可以与来自内地多个省市以及世界各地的业界人士交流最新行业资讯，建立业务联系，拓展市场和客户的网络。会议期间还有物流航空运展览，将展示多个崭新的高端科技和应用物流系统，以及商贸配对的活动，促进业界间的合作和洽谈。今年的 LMAC 将会是一个集合行业领袖、专家和行业代表的一个重要盛会。无论是物流业界的朋友，定是从事生产贸易的朋友来讲， LMAC 都是一个绝对不容错过的盛事。 有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和重量级的嘉宾，我相信与会人士一定都是会获益良多的。而各位业界人士就记得把握最后机会，在11月20号之前呢，就浏览会议的网页 www.almac.hk 登记了。如果大家呢想知道更加多有关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的资料呢，就可以致电1830668查询的。今早唔该晒你 Brevin，Thank you， 多谢斯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新任外相卡梅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讨论以色列、乌克兰同中国问题。美国国务院话，两人强调咗美英特殊关系嘅连续性，同埋对地区同全球安全嘅重要性。英国政府昨日作出重大改组，前首相卡梅伦复出担任外相，内政大臣帕斐文被撤换，由原外相祁三明接任。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美国财长耶伦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环球经济的中心，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的經濟活力意味著他們採取的行動對於應對全球挑戰至關重要。他說，當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尋求實現開放、充滿活力、具韌性和和平的亞太地區這個共同願景時，協調和合作十分重要，而金融和財政政策將是最有效力的工具。耶倫又說，亞太經合組織需要透過增加勞動力供應、創新和基礎設施投資，同時採取可持續並減少不平等的方式，進一步改善長期的經濟前景。另外亦需要走上一條可持續成長的道路，以保護地球，同時為經濟提供成長所需的清潔能源，同埋需要利用新兴技术推动创新，同时维护安全嘅金融市场。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将喺三藩市，喺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喺峰会期间亦会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证实，雷蒙多和王文涛计划在今个星期会面，但发言人未有提及细节和会面时间。雷蒙多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曾经提及会同王文涛会面，将会是两人在不够六个月内第三次会面。雷蒙多在访问中表示，现在是美中关系降温的时候，但他不会粉饰一切，亦不会假装这个不是一场大的竞争，而是要直接诚实 并且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波兰新一届议会召开首次会议，总理莫拉维茨基领导的内阁根据宪法规定总辞，而亲欧盟政治联盟的候选人福沃夫尼亚就在众议院议长选举中获胜。波兰2050党主席福沃夫尼亚在选举中获得265票支持，而莫拉维茨基所属的法律与公正党候选人维泰克就只得到193张选票。法律与公正党在上月中的大选中维持第一大党地位，但在众议院460个议席中只取得194席。虽然总统杜达日前已经要求莫拉维茨基筹组新政府，但议会内的各党派都不愿意和法律与公正党联合组阁，因此法律与公正党组阁希望渺茫。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5点，升1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59美元，卖出1947.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5，日元151.72，瑞士法郎0.902，加元1.38，人民币7.29，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早晚稍凉，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7度左右。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即系红桥附近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红天路对出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即系红桥附近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红天路对出。咁另外，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嘅行政大楼对出噶，就系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啦，近住行政大楼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何文田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就是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何文田站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君怡峰，七贤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都在芜湖街，东隧去回港岛方向排到去游丽村，狮隧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宝康公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西环的城西道西行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返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车龙排返去苏屋村。 龙翔道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返去朗平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海之恋。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啊，都系慢车，龙尾就喺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咁而家排到去大埔仔坳。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咧就分时段收费，将会喺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Apple 34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区选知多啲。 新一届区议会470个议席当中，有176席经由地区委员会界别选举产生，约占总议席40%。这个界别的选民有共2500多名，他们是全港18区的地区委员会，即是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或者地区防火委员会，统称三会的委员。而这些委员都是地方选区的已登记选民。要经这个界别成为区议员，候选人本身无需是三会委员，但就必须先分别获当区三会每个地区委员会最少3名但不多于6名选民的提名。地区委员会界别的投票方法会采用全票制，即是这个界别的选民在选票上投选的候选人数目必须同该区的地区委员会界别需选出的议员人数相同，否则选票无效。举例，中西区有8个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席，该区这个界别的选民就要在选票上投选出8名候选人。在全票制之下，取得最高票数的候选人首先当选，然后得票第二多的候选人当选，如此类推，直至到该界别所需议席，即是8席都选出为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我都做得到，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如果可以在你的人生入面重新做一个决定的话，你们又会是怎样 的？哇，当年、 啊、 今日重重一 次重新做一个决定、 是什么呢？ 可能小个揀大学的时候不是揀这个科目咯、是啊，可能想做读一些心理建设嘅嘢多啲啊！我想其实嗰啲 医生啊、 心理学家嗰啲咧，好似好劲咁样啊嘛。同埋咧，人大咗咧，我觉得依即系踏入差唔多40歲啦，即系30歲嘅尾巴。我觉得咧，好想学一个学科咧，那个学科系真系有 master 嚟嘅，但系嗰个 master 系同自己本科完全唔拉搭嘅咧。 但咧你唔系咁容易啊，人哋唔会收你噶。 嗯， 即系譬如你而家 专科咁样。 系啦，譬如我而家想做一个建筑嘅硕士咁先算啦，想读阿 k e 系啦 ，sorry， 你已经 或者读咩读 law 呢啲都系好。好專門嘅， 係啦，即係你譬如話，喂，有啲嘢咧，你唔能夠依家再轉換軌道。譬如你突然間話你想做醫生，咁、嗯、你唔得，你只能夠去無國界醫生嗰度做義工，啊、去幫到忙咁樣啦、啊。即係當係咁樣嘅一件事咯。咁你話決定就係，我覺得後生年輕嘅時候就冇好去諗過自己真係好想做啲乜嘢咯。咁、 嗯、 我唔係話我自己讀嗰個本科係我自己唔想做，係我依家人大咗覺得啊，如果嗰陣時嗰個本科可以承接到多啲唔同嘅學科咧、 嗯， 會令到自己嘅人生更加豐富啊、 嗯！ 即係我係咁樣睇啫。係 咁，所以人生咧就得一次啊！我哋今日就叫做俾個機會，我哋同大家咧就一齊諗一諗啊！如果啲決定係可以再翻嚟嘅話，你喺自己會諗第一個，第一個感覺係最直接嘅。第一個感覺你會想係邊一個可以即係再踢多次咧咁樣。好啦，我咧就第一個感覺就係、是、突然一諗翻起咧，我細個都好中意打機嘅。 嗯 其实我应该去做一位电竞嘅职业选手 你应该嘅可以一战 发展落去嘅咩 系啦因为呢阿欧都知啦其实我玩一隻 game 呢我係好长情 嘅 咁所以呢如果你 同埋佢会钻研当中嘅一啲奥秘呀 系啦系啦 就 係、是、 你叫我無啦啦幫你撳電話，然之後抽蛋咁樣， 係係啦，抽嘢咁樣。其實咧，我以前細個咧，甚至乎玩嗰啲遊戲機咧，係嗰啲 RPG 同埋嗰啲冒險 ARPG 嗰啲啦。咁佢咧，因為仲係紅白機嘅年代咁所以咧，佢嗰個又冇乜攻略啦。咁佢去每一版嘅時候，個畫面就會過咁樣嘅。 係 咁我呢以前細個係俾心機到，如果日讀書都係咁俾心機，我阿媽真係玩得神落。咁我嗰陣時直頭呢一路個畫面過嘅時候，我係攞張紙呢即係攞學校嗰啲張 A4 紙嗰啲格仔嗰啲呢跟住呢就喺度畫咗，用人手畫咗個地圖出，係遊戲機世界地圖出嚟，然後就清楚寫翻呢個區域咧係做咩嘅，跟住嗰一帶咧有啲咩boss 要打啊咁樣嘅，咁就好清楚嘅。咁、 嗯、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我喺呢一方面能夠鑽研嘅話咧，我夠膽講啊， 你有機會成為香港第一二個電競嘅選手啊， 有機會啊，都肯定啊，有埋獎牌落袋添啊。 嗱呢啲啊，小白講得啱啊，有啲嘢你冇得 come back 噶，你話話下當年。O、okay, K， 因為你電競選手個身體嘅質素啦，同埋個反應能力要好強嘅。咁你當然你話唔係，阿、啊、叔六十歲反應都好快，啱嘅。但係調翻轉頭，你一定唔夠一個十八歲嘅小伙子叫做反應快啦。老實講一句，呢個係機能嘅問題嚟噶嘛，人體結構嘅問題。 係啊，所以如果你話要 retake 嘅話咧，有好多嘢都可以 retake 嘅。例如我細個都譬如有喺羽毛球嗰度同足球發展啊，咁就係因為以前細個我同我哋。嘅年代就系话，哎呀，做运动唔好啊，你俾心机读书啦，咁又放弃咗。咁我可能而家俾我选择嘅话咧，条路未必会咁行啦。 系咁啊，也有趣。Vicky 你 咧吓，我自己咧简单啲嘅，我就系、是、以前细个又系冇乜点做运动啦，我就系谂，如果我当初做多啲运动，跳多啲绳，可能高啲咧、嗯。 哇，跳绳啊，喺香港发展好好 噶。系啊，而家又系。咁所以就不過 世界第一啊， 系啊，即系 Steffi 琴日喺演唱会有讲噶，人生有好多选择嘅，但系每一个选择咧，当刻嘅自己都有佢嘅原因嘅。 嗯，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选择咗拥抱健康， 系、 哎、交俾嘉明同埋李嘉欣医生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小明。 早晨啊，嘉明。咁啊，有啲哮喘咧。就文氣嘅， 系啊， 藍色咁啊，一支，一支呢啲叫有兩挺主要，一剩咧就係壓縮吸入氣，係將啲藥物氣體壓縮咗，再噴翻出嚟。 啊，聽到啦，李嘉欣醫生真係帶咗嚟，係啦， 好啦，咁啊，另外一種新嘅咧就叫做乾粉吸入氣， 哦、 新啲嘅， 唔同嘅喎，真係係點樣噶？ 一个是粉的、 啊、打开了个盖 打开了盖咁咪拧两下、 哦、 然后呢就咁样、 哦、 吸入去嗱呢两挺有咩唔同呢呢一挺呢压缩吸入气好多年啦个都知道有啲蓝色有嘅红色咁呢两隻嘅好但係呢一啲呢就係、是、近年来流行嘅啦 就係、是、粉状呢一隻啦 粉状点解係咁样呢嗱呢啲呢在家明来讲呢就好容易。 为 什么呢我哋吸入呼入啊、合埋个嘴将佢摆埋个嘴。一再吸气 然后一吸气嗰阵时咧，就先至揿， 就喷气啦。 然后咧合埋个嘴。嗱呢个表步骤咧，讲就容易。当长者去到八十几岁啊咁样咧，手脚啊唔系咁灵活，所谓啲协调唔系咁好咧，可以好困难。 可能手指都未必揿得到个掣，嗬？ 系啊，系啊，你想揿就揿唔到。 系。 咁所以有啲系用个大竹筒，我叫 spacer， 咁啊吸入嗰度，希望容易啲。长者咧点样吸入呢个干粉嗰啲咧？有个仪器 B B， 系 一路含住吸。 哦，真系吹 B B 咁样噶， 将佢有声咧，真系够力。 哦， 如果佢吸亦都冇声咧，你就开始怀疑 吸唔到啦， 吸唔到啦。咁、但系咧，好多长者用过一两次咧，就嫌呢嚿嘢麻烦，唔用。咁啊，另外我哋点解用呢一支干粉吸入器啲药物咧，放松气管加埋类固醇咧？就因为咧，佢系唔需要协调个手嗰度揿嗰度吸嗰、那个。但最紧要你都要够气吸入去，即系佢开咗个掣啦，有咗粉啦，一吸咁样咧就吸到啲药去个口度。当然我哋希望佢入到个肺部气管啦，但唔得，通常都喺个口度，即系唯一嘅方法都系咁样。所以呢啲最新嘅有类固醇啊、放松气管嘅药物嘅啲器皿咧，除咗呢、這个。干粉吸入器咧，而家亦都有啲新啲嘅，都系喷嘅。 哦，咦，呢个反而同之前喷气嗰个有啲似、哦。 都系噶，咁啊呢啲系希望帮到有需要嘅人。咁、另外有啲新嘅嘢啦，嗱，譬如咧，干粉吸入器系啲粉啦、 哦。 我点知你吸唔吸到啊？ 系、哦。 啊，你唔知啊？你可以试咁块黑色嘅特别嘅布药厂俾嘅。冚喺佢面头，再吸。 哦， 咁如果你吸到嘅咧，你一卷起呢度有粉，即系有块干布冚住嗰个干粉吸入器， 好似一块黑色眼镜布仔咁样。 系啦，眼镜布仔啊。 哦， 如果你吸到咪有粉咯，吸唔到就冇粉，即系要睇睇究竟呢个机系用完咗啊，定话系你嘅技术有问题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一个好多嘅研究。好多嘅帮助，希望我哋嘅长者减少啲痛苦，因为呢一个咧系长期慢慢嚟破坏你个肺部，又好遗憾，冇得走翻转头，系啊。咁啊嗱，当然除咗啲药物去舒缓佢啦，放松气管有类固醇啦，咁啊另外咧氧气啊，嗱氧气咧就系话。空气中20%唔够啦，咁我哋要所谓整条猫须啊，以前好耐之前咧就孭住个好大嘅氧气筒啦，而家唔系噶啦，有个叫 oxygen concentrator， 即系一个细细地孭喺个身嗰度，佢可以将空气中嘅氧分浓度加高嘅，咁、加到几高咧？咁你夹手指啦，希望你嗰、那个。氧分咧去到90%，即系我哋通常95%嘅，但系90%咧都好好嘅。但系有个问题，孭几耐啊？最好孭到一日15至20个钟头。 哇！ 冇办法嘅呢、這个系个肺部嘅问题。咁啊，当然如果有呢个 COPD 嘅咧，又要打防疫针啦，呢个流感针啊，肺炎链球菌啊，仲有啊。其他啲拜日咳針啊、蛇針啊嗰啲都係要打嘅。咁啊，仲有啊，而家好多人鍾意去旅行啦。但你記住，當呢個所謂 COPD 年紀大呢，佢可能又有哮喘。咁啊，哮喘加埋呢樣嘢呢， 就好辛苦囉。 好辛苦嘅。仲有呢，年紀大呢，我哋頭先講過點樣用你啲呼吸嗰啲呼入器、呼吸器呢，呢啲又要去。好教得佢好清楚，要有人帮到佢睇到佢点用啊！仲有咧，千祈唔好啊！啲长者，唉，我系咁啊，咦，唔理佢啦咁样。但有啲时候咧，要去急症室嘅。咁点样去急症室咧？咁呢啲又系要帮佢照顾嘅人咧，去睇住佢啦。真系唔妥，就留翻去，避免咧就 演成悲劇了。仲有一個悲劇避免呢，你真係考慮好唔好去爬高山了。啊，去咗三千几四千啊，即系养份老沙，无谓冇呢啲险啊。 嗯，唔该晒小明。 啊，唔使唔该。 佢名字系 Lance Kwang， 有呢一首作品啊 ，Look into my eyes。 今日系2023年11月14号星期二，今日系放松心情日，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放松心情日，其实是想提醒大家，有阵时我哋对自己绑得太紧，可能就会出现无形中嘅压力。要学识张开双手，放开一切，顺其自然都系好事嚟噶。咁究竟点样可以一齐庆祝呢一日？当然就系喺今朝嘅早上行翻工嘅时候，唔好俾自己咁心急，慢慢嚟。如果你系揸车嘅，揸慢啲。生活节奏有阵时太快太急促。要懂得停下来望下身边的事物，如果不是你就会很容易错过当中的美好了。今天一起好好放松下。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钟，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2%。早晨，早晨，投资 O2O 9:09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升54点嘅，不过咧美股升跌不一噶，标指要跌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都系跌30点嘅，点解啊？咁啊，美国方面就继续观望紧嗰、那个叫通胀嘅数据啦，稍后时间就会公布噶啦，咁样。至于港股点睇啊？港股就利好消息啦，因为集拜会啊，都系大家有啲憧憬嘅，咁啊，憧憬成真，当然好开心啦。咁但系冇咁快举行嘅，咁啊，释放能够冰释前嫌啊，继续谋求一个共识啦，同埋更好嘅发展方向啊，当然都系市民啦，或者成个世界乐见嘅。咁啊，强强联手咧，可能真系啊，有一番新嘅景象。咁睇到咧，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就高水80点啊，睇下今日市况如何去走向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入边，继续邀请到旅游博客新年。 早晨， 开始我哋呢一个咧，即喜马拉雅山。進軍呢一個嘅大本營嘅一個 珠穆朗瑪峰 係啦 嘅大本營， 冇錯，珠穆朗瑪峰嘅大本營嘅一啲嘅行山路線，條路係辛苦嘅，因為今日呢個路線咧就新年上次都講過啦，既然有低級嘅水平、有中級嘅水平、高級嘅路線咧，佢選擇咗一條就係要行14日嘅路線嚟嘅，係 啊， 咁啊又搭飛機，然後又要行，跟住又要補給，跟住去到大概應該第八、第九日嘅咯，原來已經 係啊，第七日、第八日已經去到5300米噶啦， 係、 啊、 哇， 咁成條路線咧，我哋有3次嘅登頂嘅，就登頂係即係上到5300至5500啦， 3次嘅登頂意思就係我哋會去到嗰度3次咁樣噶。 去到唔同嘅點， 哦、oh, okay. ， 三個點咧都係5000几米嘅，跟住我哋又碌翻落去4000几， 一路咁樣。OK， 好，咁啊三個唔同嘅地方就而家開始準備衝擊嘅咯噃。 上次第7日咧已經係衝擊咗第1次嘅登頂啦，就話可以望到成個冰川啦。 係， 咁我哋就去到第8日咧就穿過個冰川啦，可以。咁去到第9日咧一條都係好刺激嘅路線嘅。 係， 咁呢條路線咧就特登揀咗條再複雜少少。因为点解会变咗14日咧？平时可以14日嘅，咁我哋因为唔想行回头路，想睇多啲风景啦。 咁梗系咯，系咯，难得啊嘛，去到。 咁我哋就拣咗条叫 Kola Pass， 嗰条路咧比较少游客行啲嘅，所以沿途都冇乜人嘅。 咁会唔会危险啲噶？小游客行？ 即係一有啲咩事，自己個心認住，哎呀，有人嘅話就有啲咩事都可以幫下手啊，冇人咁、 啊、 樣。 哦，所以咧，其實係尼泊爾行山咧，我哋全部要登記嘅， 係、 啊、登記曬，知道我哋都要報到下嗰個行程咁樣咯、嗯。即係真係有啲咩事都、嗯、都要當個人問。 有冇帶住個 GPS 啊？其實一隻鞋嗰度，因為啲咩事其實即係邊個邊個又好，可以即係 check 住你個 GPS 個位置咁樣。 首先電話收唔到啦。不过我哋有导游嘅， 系 啦，咁同埋我哋都会即系报告翻我哋个位置，即系报告翻下一个 point， 查屋嗰度几时到嘅，应该系啦。咁如果真系未到，都要咩噶啦， 系 啦， 佢哋都会帮手揾嘅，到时 系啦。咁嗱，第九日咧，其实我都系比较即系相对第二难嘅，即系成个行程第二难嘅一日嚟嘅。咁、 嗯、 因为咧嗰度你会再第二次嘅攻顶啊。攻顶嘅意思就系又系上翻5500米咁样，咁同埋呢条路线咧，你冇得翻转头啦，一踩就要踩行八个钟啦，因为平时我哋都系行5-6个钟咧，已经好辛苦啦。 系， 咁呢条路线特别长嘅，同、埋中途咧系冇补给站嘅，咁、我哋就要一口气去行晒8个钟嘅路线，咁呢九日。呢第九日系最辛苦嘅路线嚟。 哇！咁嗰啲就又冇补给又冇剩咁样，就靠一鼓作气。 系啦， 意志 冇错。所以前一日咧，我哋都要开晒会啊，会继续即系预即系做好多准备，讲呢日嘅行程要点行啊。 嗯。 咁其实咧，喺个茶屋嗰度咧，嗰日嗰晚嘅气氛都好紧张。 系。 即系其实有几队人啦、啊。 系。 咁隔篱咧有个系欧洲嗰边啲人嚟嘅，佢、哋都好似好凝重，我哋又好凝重，即系都惊唔知行唔行到咁样。咁嗰边都大家都系要话讲明话，即系要早啲出发啦，要5点钟出发，同埋要再睇翻个天气预测啦，会唔会有大雪啦？即系如果有少少雪咧，咁我哋都会即系 cancel， 即系延迟一日咁样嘅、我哋一定要好天之下行嘅，因为中途冇补给啊嘛。 系咁啊，呢啲真系安全系第一啊！听嗰啲有经验嘅人士去到教路嘅话咧，咁啊冇走鸡啦。 咁我哋就预咗凌晨5点出发啦。咁隔篱嗰队咧。緊張得滯啊！佢哋驚行唔完啊！佢哋2:30出發， 咁會唔會太早？其實唔夠體力咧，都好影響之後嗰個行山表現 嘅。係啦，講翻最後個結果點先？即係我哋5:30出發咧，咁我哋咧係最終咧係趕得切咧，係天黑之前咧就去下一個 point 嘅。 嚇！ 咁隔離嗰隊咧就早我哋3个钟头出發，咁但係咧又遲過我哋到喎。 佢哋中間有冇擋手？你哋經過佢佢哋嘅？ 係啦，冇錯，即係原、即係開頭已經過咗佢哋㗎啦。 即係條路啊，冇錯，可能太即係太早起身咧，反而個體力亦都不計 嘅。但係都好敬佩佢哋嘅，即係其實呢個真係行山嘅精神，佢真係冇放棄，繼續行啊嘛。係啊，同埋佢哋係即係睇佢哋個年紀都大少，但係佢哋都係。好堅毅、即其實佢哋都拍曬手掌，我自己到島啊咁樣。 係啊，咁啊係，佢哋到島都已經即係去到嗰個位咧，唔係要做啲咩特別好驕人嘅成績啊，要快過人幾多，係、大家想做一件事出嚟，係、大家想完成到同埋挑戰到自己。 咁呢條路咧難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凌晨出發啦，仲要-10度到啦，同埋咧好多大石頭啊，大石頭嘅意思即係細極都要半個人啊，即係要攀爬咯，要開始。 如果一個人咁高嗰啲又係要爬上去噶， 即係要爬上去噶啦。總之係要攀爬。 有冇啲石頭咧？其實就攞翻香港做例子，就係有啲好心人啦，就整咗啲麻繩喺度。咁嗰度有冇嘅咧？ 因为好多雪啦，其实系铺咗雪嘅，系啊，同埋有啲会跣脚咯，系啊，即系其实你啊踩错脚，雪嚟嘅，唔系石嚟嘅， 系啊，咁啊容易又跣翻落去， 好多都会跣翻落去嘅，即系行三步又跣一步， 跣翻落去就唔抵啊， 蚀咗啦就 系，系啊，蚀咗之后好似加息咁样啊，嗰条路搞唔掂啊吓，好啦，咁啊即系又继续行呢一度啦，咁跟住咧 就去到顶嗰度咧，终于行到5300米个。即係仲爭100米，其實最後嗰100米咧係最難嘅、最陡峭嘅，同埋一嚿嚿大石，呢段真係好辛苦，唔知嘅最後嗰100米行好耐，即係你想即係行一嚿石嘅時候咧，就真係唔夠氣。咁其實當地個我哋幫手嘅當地人咧都。最後嗰100米咧都要幫你扶一扶咯，係啊，即係 佢哋就好氣好力啦。 佢哋睇戲咯， 有冇見到周地花生殼？係佢哋食緊我哋啲花生。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因為啲石頭好個級數好高嘛，咁你在空氣稀薄之下咧，要攬一級咧，你即係提起你個大腿上一級嗰下咧，係非常之難嘅。 有冇一路行一路頭暈啊？其實你自己嗰陣時。 都會的，其實雖然吃了高山藥其實就不要大安置熱都會有高山反應的、嗯、不過就會輕微很多的，即是看人 的反應啦，是哇，所以他對最後都是要即是哄你個屁股上去的 時 候先上 到，那也好啊，所以說為什麼行山譬如這些這麼危險的山一定要有些當地的響度去到幫手，因為憑我們自己呢，第一我們已經很容易蕩失路，你 GPS 或者各樣嘢又未必 work 喎，咁你真係要揾咗個佢真係本身佢識路，而且佢體能咧佢係幫到你嘅，咁真係好重要啊！嗰啲人， 嗯，係啊，同埋呢段路咧會落翻去嗰時咧都會經過一個嘅冰川啊， 係， 咁呢個時候咧就要換上我哋嘅冰爪啦， 係，咁啊繼續就穿過呢一個地方， 咁有啲小插曲嘅，咁我哋即係平嘢冇好啊。咁、嗯、我哋買咗一個質素差嘅咧，有個爛咗、啊，即係變咗一隻鞋冇咗冰爪嘅，咁一隻鞋有，咁嗰個就跣到嘟嘟啦咁樣咯。 哎呀，咁啊真係陰公啊！呢啲真唔好貪平啊！去到呢啲即係挑戰世界、挑戰自己嘅位咧，即係好嘅裝備就真係最緊要啦。 係啊，咁嗰個跣咗幾下咧，其實你又覺得蝕咗咯，真係。 係，因為又係要落咗落去，又再上翻上去啦。 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即係勸喻各位，即係買個高質素少少嘅冰爪咯，發揮佢嘅作用咯，同埋即係安全要緊。 係咁啊，幾個點頭先係提過有5000米以上幾個點咧，其實幾個點係咪睇嘅風景都差唔多，同埋佢哋行路嗰個困難嘅程度係咪有少少不一樣，定係點樣嘅？ 可以想象下咧，我哋而家今次行嗰條路咧，當係打八號風球行南石尖，再加屯門青山嘅菠蘿山，不過再加放。铺沉雪咁样咯，咁样行法咯， 咁好惊喎！你咁样讲，我熟悉咗个环境之后，我就觉得好惊喎。 系啦，系啦，其实南石尖啲石头，你再放大几倍先， 系 因为好多碎石， 系啊，系啊，系啊， 佢但系佢啲系大嚿嘅碎石嚟嘅， 咁都好嘥体力喎， 都好嘥体力嘅，真系系，真系估唔到行。 着住咁多装备，本身上南石尖都已经系会攰嘅啦， 系啊，再加雪地啦，再加几度啦，再加风啦， 系啦。咁大家嚇要小心啲啊！行呢一個山嘅時候，咁啊，新年喺整個過程入面咧，你覺得辛苦嘅就一定有啦。最享受嘅係啲咩咧？ 享受嗰刻咧就係去到山頂咧，其實你真係會又係要讚歎，點解呢個世界可以做得咁靚？ 嗯，咁啊都係值得嘅，覺得自己辛苦上到上去旅遊就係呢個樂趣啊！咁、希望大家喺旅遊嘅過程入面，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可以感受得到咧，就係自己身處嘅地方嗰種嘅美麗，用心。去到喺旅遊過程入面懂得感謝嘅話咧，咁呢個先係接近旅遊嘅真題啦。 係啊，感謝啊。 好，唔該曬 Sunny， 唔該曬，拜拜。 拜拜。 科技信息萬變，為咗應付而家嘅社會需求，香港唔同嘅大專院校亦都一路調整緊佢嘅教學方法，例如由線上嘅教學變成咗用 AI 運用喺教學上面。因为现在新程式 AI 的崛起，例如是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成为了香港首批积极鼓励学生用新程式 AI 的学府，也都为了响应这一股教学的新趋势，最近已经超过 1.1 万名的学生或者教职员可以使用香港 UST 的 ChatGPT 平台辅助他们的学习、教学、行政等等。那究竟实际上可以怎样帮到他们呢？例如科大在其中一个设计思维项目入面，学生就需要去深入探访深水埗的独居老人之前，那就要同经验丰富的社工进行一个情景的训练。那这种 AI 令到学生可以进行角色扮演的对答，模拟不同对象和对答情景，甚至可以找埋 AI 帮手。用了这种新程式的 AI 工具之后，预计可以节省到大约两个星期的训练时间，令到学生可以投放更加多时间在实地探访等等。不过利用 AI 的时候，我们亦都要确保学生一定要遵守到大学的指引，在符合道德和负责任的基础上面合适地使用 AI 才可以。既然 AI 已经成为了一个新趋势，我们需要教的是学生怎样可以利用 AI 提高他们的工作效能，又同一时间怎样可以负责任地使用 AI。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记着我的失误， 要抵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本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确诊才明白，因为我得了社交恐惧爱，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 杨明志是陈奕迅啊， Eason 有这首作品社交恐惧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咁我哋咧就谂下今晚睇啲咩？诶，我知道今晚有波睇，系咪阿昌？ 系啊，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系今晚港台电视326:55咧，有咩睇咧？ 送俾大家有香港嘅篮球睇啊！咁呢个篮球咧就系2023年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嘅赛事。咁啊，我哋港台电视32咧，今季咧都同大家咧睇咗好多场好波噶啦。咁、今晚6:55嗰场咧就系直播呢个汉友对满贯嘅赛事。嗱，呢场波喺修顿球场室内场举行啦。买唔到飞嘅朋友咧唔紧要嘅，睇我哋32台一样嘅啫。 冇错。 系啦，话说咧，咧满贯咧，即系之前佢哋企银牌嗰度上一季咧，已经攞咗呢个锦标噶啦嘛，咁啊强队嚟嘅，咁啊经过咗几场磨合咧，佢哋今季表现越战越勇啊，嗰啲对手咧唔留神啊，随时俾佢大炒一场，咁究竟今晚汉友有冇方法，有冇计仔可以击败到满贯咧？嗱，两边都系我知道有好多 fans 嘅，咁啊想知道嘅朋友，又或者你真系捧咗呢两队波嘅咧，今晚6:55要留意呢个港台电视32啊，呢个香港男子甲一嘅篮球比赛啊， 冇错啊，而且咧呢个节目咧只系设电视直播嘅啫，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咧想睇咧就记得留喺电视门口睇住港台电视326:55嘅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嘅比赛啦。好，咁我哋转一转台，去翻港台电视31先。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啊，繼續有沒有場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咁啊，上個禮拜咧，呢個節目咧，同大家咧訪問咗位主角啊，係農人鄧少忠啊，忠佢本身係即係佢係農噶啦。咁但係佢係一位老師嚟嘅。咁啊，同一時間佢打保齡球好叻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咁啊，佢係呢個香港農人保齡球代表隊嘅男子組嘅隊長嚟嘅。咁啊，上一集咧我哋睇過啦，因為疫情啊，佢哋之前咧參加嗰、那個。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个保龄球大赛咧延后咗嘛，咁啊终于要即将要举办啦，咁佢我哋上一集咧我就睇到佢哋点样成队人咧点样练波啊，咁今集咧送俾大家下集，就是、我哋真系飞到去跟佢哋飞到去马来西亚睇下咧，佢哋之前咧就参加呢个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嘅保龄球大赛。咁佢哋個表現係點樣？咁啊，主角阿忠咧就係男子隊嘅隊長嘛，即係佢除咗自己要比賽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嘢負責嘅，佢要團結嗰啲隊友啊，激勵士氣啊。究竟佢做唔做得到咧？佢嗰班隊友即係之前疫情生疏咗幾年冇比賽，佢哋嗰個水準能唔能夠保持得到咧？佢哋滿唔滿意自己嘅演出咧？嗱，大家都關心嘅話咧，今晚港台電視31啊，7:35，沒有場的世界向夢想進發，要留意啦。 系，其实我自己都好想知道咧，即系譬如我哋打保龄同埋佢哋打保龄，其实实际上个 training 个方式有冇唔同咧？ 我最有兴趣就系咧，头先我讲嘛，佢哋要激励士气，佢哋用咩方法激励士气嘅咧？ 咦，系喎，拥抱。 系啦，我哋就大嗌咁啊，乱嗌几声啊！啊，佢哋可以点样做咧？我真系 有兴趣知道啊？ 系即系佢哋实际比赛嘅时候，佢哋要点样操作啦？点样可以互相沟通咧？呢一啲咧，我都系好想知道嘅。咁如果咧同我同阿祥一样啊，都想知道究竟佢哋实际比赛嘅时候要点样做啦？就记得留意7:35嘅《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去到8:00嘅《医生与你》，咁今集讲边一位医生呢？ 系啦，咁今晚嘅医学人呢个环节咧，同大家介绍系林乃文医生。咁林乃文医生咧就系呢个香港眼科医院嘅顾问医生，佢系眼科嘅专科医生啦。咁作为呢个眼科医生咧，佢话即系最大嘅满足感咧，莫过于咧就系帮到嗰啲病人重见光明。咁林乃文医生咧，即系佢有两种手术咧，佢都系好擅长嘅。第一个咧就常见嘅白内障手术，另一种咧就好少见嘅，就叫做。即系呢个角膜手术啊，叫做骨齿人工角膜移植术，有一个叫法叫做以牙换眼。嗱，我听咗我都系啦，我都唔清楚究竟系咩一回事。嗱，今晚一齐听一下林医生点样讲以牙换眼呢个手术系做紧乜嘢嘅。嗱，据讲呢个系好高难度嘅手术，但系林乃文医生咧就好擅长做呢样嘢嘅。佢就係甚至乎咧，呢一個手術咧成功完成到嘅咧，就可以令呢個角膜嚴重受損嘅人士咧，有機會去復明咁話添。 哇！ 咁啊，即係除咗醫術上面啦，咁啊，林乃文醫生咧喺醫療行政上面咧，佢亦都有好多見解嘅。即係佢咧就咁多年嚟咧，佢致力改善呢個公立醫院眼科個診療嗰個流程啊，希望咧縮短嗰啲病人。輪候時間，咁啊令到呢個公營醫療服務嗰個水平能夠提升咁話，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位醫生，呢一位咧咁特別嘅醫生咧，咁啊今晚8:00一齊留意《醫生與你》啊！ 我都想知道咧，頭先講嗰個骨齒人工角膜移植術咧。听落咧，我就咁听，我以为系就咁换角膜啦，即系可能有啲人捐个眼角膜出嚟，但我咁样睇一睇，又好似唔系。 系啦，佢话叫做以牙换眼啊嘛，究竟咩意思咧？ 系 好特别。 系，我都想知道。嗱，另外咧，亦都系一啲医疗行政上面嘅嘢啦。咁啊，始终咧，香港嗰个轮候时间确实系有啲长嘅。大家眼科方面，除咗系即系大家都好容易出现老咗嘅时候就会出现白内障，点样排期，点样可以再快一啲咧？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值得讨论，究竟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所以呢想知道更加多究竟刚才那个是什么一回事的手术，另外医疗行政方面可以怎样做得更加好呢，就记得留意8:00的医生与你啦。咦，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 是啊， 你除了港台电视31又有32看。哎， 是啊， 翻了一日工攰就留在电视机啦。今天不谢阿昌，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将在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而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峰会期间亦会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证实雷蒙多和王文涛计划在今个星期会面，但发言人未有提及细节和会面时间。雷蒙多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曾经提及会和王文涛会面，将会是两人在不够六个月内第三次会面。雷蒙多在访问中表示，现在是美中关系降温的时候，但他不会粉饰一切，都不会假装这个不是一场大的竞争，而是要直接诚实并且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带领职员默哀一分钟，悼念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中殉职的联合国人员。 古特雷斯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冲突发生以来，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已经有超过100名工作人员丧生，是短时间内联合国援助人员在冲突中丧生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除了联合国总部之外，联合国在全球各地机构亦先后举行默哀仪式并下半旗致哀。不过在加沙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就继续如常悬挂联合国旗帜，负责人说是要显示他们仍然支持和服务加沙民众。英国新任外相卡梅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讨论以色列、乌克兰和中国问题。美国国务院说两人强调了美英特殊关系的连续性和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昨日作出重大改组，前首相卡梅伦复出担任外相，内政大臣帕斐文被撤换，由原外相祁湛明接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稍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早上温度下降至17度左右。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19点，升93点，成交金额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2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0元，升2毫；友邦保险71.9，升4；百度集团104.8，升2毫；理想汽车153.8，升5元；美团110.6，跌1元；盈富基金17.64，升8仙；中国平安37.75，升4.5。马可数字科技1.96，升1.1；小米集团16.24，升2仙；阿里巴巴80.0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51.75，瑞士法郎0.902，加元1.38，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7，欧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7点，升172点。港金报18,13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93美元，卖出1,9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坏车咧，仍然系处理紧噶，咁部分行车线都系继续封闭，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荃湾路的坏车已经处理好噶啦。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的部分行车线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的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车龙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 学院，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方向，近上环消防局一段系较为挤塞，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坪石村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系接近观塘警署。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咧，都略为车多，龙尾接近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团 Kinguru 他们上年度为了人气的大热漫画密书室推理，唱出一首的主题歌曲叫做《变色龙》。今次整个的故事搬了上去大银幕了，也都找回这一队的组合主唱主题歌曲，歌名叫做《玻璃唱》。主角之一的菅田将辉也都表示，这首《玻璃窗》非常之好，我都能够对电影的作品有这么了解，才可以写出这么好的音乐，也都令到他很感动。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Kinguru 的《玻璃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国剧830公诉。 好啦，在你们眼里面我就是那种娇生惯养的人。 由迪丽热巴主演的安妮，坚守公平正义，能言善辩，是一位高材生检察官，他以精彩的法庭公诉让犯人应罪伏法。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嗯， 哎呀， 再嚟集， 哎呀， 又输你坚唔掂喎， 冇错，佢真系坚唔掂，因为佢有50坚。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今集与你探讨50坚，请嚟物理治疗师详细讲解50坚有乜症状，点样治疗，同有咩舒缓方法。星期三晚8:00，港台电视31。 想我。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一分，早晨，听众。 早晨啊，李太。 早晨，李太，你好啊，李太。 早晨， 喂，阿爸，阿欧， 系你好。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 Yeah, 早晨， 喂，李太，我想提温馨提示先，今日咧早晚稍凉，有冇着够衫噶你？ 系啊，我呢度冻啲噶，我呢度新界。 哦，冻清凉啲，清凉啲系咪啊？嗯。 今朝六点得十七度咋？ 哇， 十 七度，十七度啊！哎呀，咁你唔好冻亲喎，你啲背心仔收埋佢喎，阿李太。 听唔到李太讲咩？李太话好凉爽啊，跟住平时咧做开运动啊，中气够血气行得好啦， 身体好啊， 凉爽啊，系啊。 你着翻多少少衫，唔好咁，唔好咁性感。呢个讲笑啫。嗱，今日咧打电话上嚟，好似为阿孙女咧就有个祝福，啱唔啱啊？吓， 系啊系啊， 保祝佢生日快乐啊，系咪啊？ 因为阿孙女是二号生日的，我打过上来，点知你哋冇复我。 哦，边个咁衰？边个咁衰唔复你？等我搵佢出嚟 先。 等炒佢鱿鱼，唔系讲笑。其实我哋冇呢啲权力嘅， 梗系啦。 其实我估系咁嘅，忙中有错，可能系噶。 唔系，我觉得咧系，因为我哋一百条线啊， 系啊， 要应对咧，其实手咧得几个人咧？晨光第一线系主持。你睇你都噏得出有边几个啦，系咪？ 我知道。 双拳难敌四手，不过唔紧要。嗱，依家接通咗电话咁啊，透过大电波，透过大电波有咩想讲啊？有咩正能量嘅嘢就讲出嚟咯，好嘛？吓，嗯。 好，我咧就喺呢度补足我嘅孙女，子心， 子心 生日快乐， 系 Happy Birthday 啊，子心。 子心几多岁啊？ 阿子心啊，今年考 CSA 啊 ，DSE 系 哦，考 DSE 啦， 今年考 系啦，今年开始坐书噶啦， 系啊，好勤力啊，佢而家晚晚都温习，温到成九点几先翻啊。 哦，知唔知佢系读边科啊？佢 我冇问过，唔知啊， 唔紧要，总之你就计，你会唔会煲啲汤啊？等佢饮啊，醒脑提神嗰啲啊，有冇啊？ 不嬲都有嘅，因为佢。不过佢过嚟我度食饭嘅，佢就唔系同我住嘅，佢一隔邻屋住啫，佢哋啊。 哦，咁佢中意饮咩汤啊？ 佢啊好中意饮嗰啲生果汤啦，同埋青红萝卜汤啦嗰啲咯。 雪梨汤啊，苹果汤嗰啲系咪？我都好中意。 唔好走去整嗰啲咩大蒜榴莲果煎炆老鸭，呢个够多生果咯。 等等先，你嗰个系咩嚟噶？小白， 大蒜榴莲果煎炆老鸭。 你家乡菜嚟喎呢个？你点解呢个饮食图鉴你唔讲下呢啲？我真系冇听过呢一样嘢。 太吓人啦！呢啲自己收埋喺屋企等咗佢先啦。 咁啊，继续为。到阿孙女去加油啦，咁啊，希望考个好成绩，跟住入间心仪嘅大学，读个心仪嘅学科。 大姑妈、细姑妈都系同阿表哥、表姐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好啊，点指佢哋啊！晨光第一线几位主持啊，都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学业进步啊！最紧要系， 同埋我咧，顺便点唱埋俾我哋两老听咧，就系我哋下个礼拜。21号我哋结婚周年 哦，哇，几多周年？ 我哋66年结婚嘅， 66年结婚， 66年结婚， 哇！你过咗银婚噶咯，阿李太系咪？过咗50年噶咯， 57年啊，帮你计咗 50年， 无线咧就56年啦， 系啊， 我哋大佢一岁嘅， 哇！ 我哋大无线一岁， 系 佢一台庆咧，我哋又结婚。周年噶啦， 哦咁样噶， 系啊，好记， 系啦，咁咪好咯，大家一齐同你咁多 artist 同你一齐庆祝啊，年年都 二 威啊， 你睇啊，既然你讲开呢个咧，啊，我又想问下你取下经，即系婚姻经营57年个相处之道究竟系点咧？咁啊，你又分享下好唔好啊？ 唔好话讲分享啦，我即系我自己少少，我自己个心啊，即系感觉得啦，即系。大家 要，哎呀， 最紧要嗰句，你俾翻你讲翻俾我听啊！ 喂，好重要咧， 讲翻啦，啱啱窒咗啊， 收唔到啊，系啊，你话咩嘢话 ？Take two， 系啊，哎呀，武林秘笈。 点系你啲凡夫俗子听得到啊？ 咁容易俾你揣摩得到啊？ 系啊，好啦，咁啊。系同你讲住咁多先啦，李太，因为咧个线路接通得麻麻地啊，可能真系争啲啊吓。咁啊，去到好重要、好关键嘅字眼咧，就食咗佢。嗱，唔好听 唔听到啊？而家 听到 好啲啦，系啊。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幸幸福福啦。咁啊， 多谢你哋，你哋都系啊，大家都幸福快乐。 多谢你，好听歌，拜拜。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拜拜。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听完越唱越强之后咧。我哋跟住落去咧，就系越煮越好食啦。 好啊， 系啦，今日咧 越煮越强， 越煮越强都得。嗱，今日整呢一个餸菜咧，其实我觉得咧，唔算系复杂啊吓。虽然有少少步骤，不过你听完上嚟之后咧，啫，原来咁简单，都会有呢一个嘅感觉嘅。好啦，今日我哋整呢个咧就系金菇牛肉卷，系咪好容易啊？ 诶，唔系，容易得嚟。如果系芡汁煮得好咧，可以好好味，好送饭噶噃。 系啦，咁啊，金菇牛肉卷咧，我今日除咗系就咁整呢个金菇牛肉卷之外啦，因为之后仲会再将呢、這个。金菇牛肉卷咧，就再变成呢个 sukiyaki， 即系咩意思啊 ？ki 则系寿喜烧， 系寿喜烧， 系啦。咁啊，寿喜烧大家都就会知道系咩啦。咁但系点样将佢两样嘢 mix 埋一齐咧？咁样金菇牛肉卷咧，当然就要准备两种最主要嘅材料啦，就系金菇同埋牛肉啦。咁你买咗之后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好好地处理咗佢先。咁啊，对唔住啊，金菇你就将佢分翻开。一撅撅咧系嗰个份量，因为你牛肉你买一条条翻嚟噶嘛，即系你已经整咗啲牛肉片喺度噶啦，你就唔好自己切啦，咁辛苦，街有得卖噶啦咁样，咁你就攞咗嗰啲金菇嘅，唔系攞咗啲牛肉翻嚟，就再将啲金菇适当嘅份量就卷， 即系啲金菇就唔好太长，系咪啊？適當嘅份量， 金菇你咪佢一炸噶嘛，咁你咪求其入面攞啲出嚟咁啊，擺入去卷埋佢咯。 OK， 要切咗個根部嘅。 係啦，你想肥啲又得，你想瘦啲食多啲肉嘅又得咁樣，即係你嫌金菇黐牙嘅，咁你咪唔好食咁多咯咁樣。還是你嘅諗法就係、是，反正都黐牙噶啦，食多啲啦咁樣，之後先搞翻啦。好啦，咁你金菇牛肉嗰 part 咧就已經好快脆就已經係完成咗啦。然後咧我就需要大家咧就準備。洋葱系啦，洋葱咧咁啊，先放入雪柜啦，跟住就切啦咁样。好啦，跟住咧，你将佢切完之后咧，你都要准备定鸡蛋。 切粒粒定系切一片片啊？ 梗系切一片片啦。 OK， 切一片片，跟住佢就会变咗好似啲洋葱圈咁样嘅。好啦，跟住你都要准备定三只鸡蛋。Sukiyaki 咧系好多时都会加鸡蛋入去一齐整嘅。 点解嘅？ 咁样先可以 特色嚟嘅。 特別人哋個食法， 係人哋嗰、那個、okay. 叫做飲食文化， 係、okay, 啦，文化嚟嘅， 係啦。咁你咧就好簡單 ，Sukiyaki 咧佢有個特徵嘅就係佢嗰個 小白都講到流曬口水頭先， 係啊。佢嗰個鍋咧就比較上扁身嘅，即係如果你去日本食 Sukiyaki， 你會覺得扁扁地嘅鐵鍋咁樣。咁你就將頭先先落啲油啦，就將頭先已經切咗嗰一個洋葱咧抌曬落去炒，係啦，咁啊炒一炒香咗佢啦。炒香咗佢之後咧，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多少少時候先落第一浸少少嘅啫，唔使好多，咁令到啲洋葱先上色嘅。好啦，跟住你就將頭先準備咗嘅金菇牛肉卷咧就放曬喺呢一個洋葱個面上面先。好啦，放晒落去之后咧，就准备对唔住啊，准备定一个 sauce。呢个 sauce 咧，你可以喺街或者嗰啲日本嘅超级市场咧、就买直头买嗰啲 sukiyaki 嘅 sauce。 系， 如果你想自己教嘅话咧，都得嘅。 系， 咁你就准备定日本豉油啦，咁啊三茶匙啦，跟住就准备定蚝油啦， 系 蚝油都系半茶匙， 系 砂糖就落少许，然后黑胡椒，同埋咧就准备定啲白开水，咁加埋落，捞 咁讲，好似个 API 咁样，糖两茶匙， 系啦， 转身射个三分波咁样。 好啦，咁你就将呢一个 sauce 咧就倒入去嗰个有金菇牛卷嗰个嘅 sukiyaki 个锅上面啦。咁你见到咧，无论颜色同埋香味咧，都已经出嚟噶啦，系啦。咁跟住你继续用中火煮嘅，最少煮嘅三分钟先。 要焗噶咯，即系冚盖，使唔使噶？ 暂时都未使冚盖住， 系 啦。咁你一路煮啦，因为 sukiyaki 咧就未必使成日冚盖嘅。好啦，跟住咧煮到咁上下嘅时候，三分钟过咗啦。你头先咪准备咗发咗三只蛋嘅蛋浆嘅，你就喺呢个时候就将个蛋浆倒埋落去。倒埋落去嗰个锅嗰度啊。咁你倒落嘅时候就好靓嘅金黄色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先至輕輕冚一冚蓋，然後都係好快脆，我諗半分鐘到你又拎出嚟咁樣，跟住你就會見到呢一個好靚嘅一個金菇牛肉卷加埋雞蛋嘅 sukiyaki， 然後你就咁譬如畢出嚟嘅時候咧。 送饭啊，各样嘢都系一流。喂，你可以加埋啲葱同埋芝麻， 系啊， 咁可以令到佢 味道复杂啲同埋香口， 系啦，更加香口嘅。咁 或者我加紫菜碎， 都得都得，系啦。芝麻咧就未必可以一粒粒落嘅，因为你净系攞嗰啲搅烂芝麻嗰啲咧，咁即 系 好似食嗰啲猪吉利猪扒咁样，搅烂埋啲猪诶嗰啲芝麻，咁你就可以食落去嘅时候咧，有更加香嘅芝麻啦。咁其实高贵嘅餸嚟噶 ，sukiyaki。如果你系嗰啲名贵嘅日本餐，如果自己食嘅话咧，其实呢味餸都随时要200蚊噶， 系咪即系叫寿喜烧？ 系啦，寿喜烧啦，系啦。咁所以大家不妨今日夜晚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既然我嘉宾未嚟，我就继续同大家讲埋呢个享乐时代。话说咧，礼拜六日嘅时候就过咗呢个澳门嘅国际音乐节啦，咁啊睇到 Sway 啦，咁都好开心。其实咧，我知道有啲朋友喺我印象之中高雄咧就睇 Coldplay 嘅，咁样咁啊， 全部都系啲经典啊。 我当然系呢啲老 band 佬咧，就中意睇 Coldplay 啊，中意睇 Sway 啊咁样。咁我更加渴望系。多啲呢啲樂隊可以嚟翻香港啦， 係啊， 咁我唔知點解依家去周邊附近啲地方啲城市都唔嚟香港啦， 遲啲咧就大家趕住嚟香港噶啦， 係咩？ 因為當香港有個新嘅 stadium 開咗之後咧，話俾你聽啦。任何 artist 都会想嚟香港啊！ 我都好期待啊！真系要问阿邓 Sir 啊吓，即系几时整呢个启德体育园已经快啲完工咁 样。紧要啊！ 咁但系咧嗱，睇 show 当然开心啦，因为好 close 嘅。其实澳门睇 show 成日都话我哋又坐得前少少啦。今次咁啊，前面啊，譬如阿容祖儿嗰啲都手舞足蹈，揈晒手咁啊，好开心嘅一个叫做活动啦。咁与此同时，其实咧今次咧过到去澳门咧，就喺街边咧食咗一个。超好食嘅糯米饭，同埋超好食嘅烧卖，咁街边档嚟嘅，兴住仲有块布包住咁样，揭开布咁样啦， 逐粒逐粒拮出嚟俾你， 系啦，拮出嚟，同埋嗰啲糯米饭咧就咁拮出嚟，跟住就整啲豉油熟油咁样啦，哇，嗰、那个咧喺呢个初秋嘅街道嗰度咧，你突然间食起呢个 噶啦，哦， 糯米饭咧。简直系 暖粒粒啊！ 暖在心头 啊！ 舒服嘅， 系啊，同埋 正嘅，真系正。 你过到澳门成日都谂住，喂，系咪要入去啲娱乐场所入边去食啲好高级嘅餐厅啊，或者食啲咩车胎人美食？其实唔系噶，佢哋喺个街道上边咧都有好多得意嘅嘢俾你食嘅，而咧唔贵嘅。讲紧头先讲嗰个烧卖糯米饭啊，跟一孖嘅腊肠咧，都系讲紧30多蚊港纸。 系、哦、啊， 咁你30多蚊。其实真 系 好 系咯， 好稳阵同埋好好唔贵嘅， 同埋大家舒服呢个价钱俾得舒服。 系啊，因为过往咧，即系自己仲食翅嘅年代咧，就成日过澳门会食翅嘅。但系近呢十年咧，即系大家都主张保育啦， 环保啦，鲨鱼都好惨嘅。 正所谓个 slogan 叫咩？一次都唔食啊嘛，系咪先？咁、就冇食呢啲，就发掘咗好多喺个。澳门入面嘅一啲街道嘅一啲街头小食啦、而澳门本身佢都有一个夜市啦，咁个夜市呢亦都好多澳葡特色嘅一啲小食可以俾你食得到喎，咁样。咁当然啦，今日时间所限点 喎、又够钟喎， 又够钟，正所谓欢乐嘅时间过得特别 快， 又系时候讲拜拜。嗱，我哋个节目讲拜拜但系咧就要交俾阿 Michael 哥，我哋呢个风骚派会人 啦， 继续笑住开开心心啊， 拜拜。